位听众早晨，早晨啊 ，Vicky 翻到嚟直播室啦。今日系2023年11月8号嘅，而家就系早上嘅6:08。大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今日就系星期三嘅早上，农历嘅9月25。唔知大家今日嘅心情系点咧？希望大家今日都可以轻轻松松、愉愉快快咁样开展新嘅一日。 晨光每日一格， 每一日咧，我哋都喺度不断咁样喺度选择嘅，无论系对人、对事、对物，都系一样。当你接收到任何嘅信息嘅时候，翻译嘅主权咧就喺你身上。要用正面咁样去解读一啲嘢，定系负面去咁样解读，都系你自己去选择嘅。又或者直觉会俾你觉得，诶，呢一样嘢系唔好噶噃，唔舒服噶噃，可能你会为咗保护自己唔受伤嘅最好方法，就系向负面嗰边谂啦。但是久而久之就会累积了更加多的悲观和不信任。那当有不信心，你不啱的东西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发生了的时候，你又会不会选择停一停，想一想，不如试下积极一点去面对。一个好简单嘅念头，但系足以可以令到斩断一啲悲观绝望嘅心情，可能自己成个人嘅心情咧都会好啲嘅噃。而我哋身边嘅人事物，自自然然就会跟住我哋正向嘅谂法，好似突然之间着咗灯咁样，会见得到光明。是的，有阵时生活是的而且确不容易的，但是都没有绝对的，不一定是没有退路的。可以尝试练习一下，互动之中放入多些正面和体谅，然后就会逐步逐步这样去验证到，其实这个宇宙都很温柔啊。再慢慢慢慢越来越习惯见到周遭好的事的时候，甚至更加懂得欣赏自己。朝头早的早上送给大家郑欣宜的《女神》。 梦再让梦，谁又会像你，像你高贵上殿堂，评判值大家一年不爽。望任意望，权杖已在你，在你手里在发光，何用他欣赏你的好看，标准的审美观跟你碰撞，控诉你未符俗世眼光，你既自然闪亮，没有说谎，为什么需要世人饶恕自信逼迫？不要低头，光芒会掉下来，你是女神，不要为俗眼收敛色彩，不要讲和，威严会碎下来，你是女神，要被下家的火种掩盖，怒放的你面朝大海，这选美是个很小的舞台，你满载大爱。是原应伴着你那 再仰望，谁又会像你像我高贵上殿堂，评判直任他一念不撞，望任意望，如若你累了倦了，快学着我讲，人类看不起我都好。 晨光 Coffee Time， 今日晨光 Coffee Time 同大家又睇下宠物啦。嗱，之前咧记得前一阵子咧就系港铁嗰边咧就系邀请咗一啲狗狗去搭下港铁。诶，今次原来前几日啊，就有狗狗可以坐巴士喎。其实而家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呢都只係得导盲犬可以坐嘅啫。咁但係为咗争取人宠共用，早前呢就有一啲组织啦，同埋巴士公司，佢哋就可以俾到一共有33隻嘅毛鞋可以坐巴士喎。可以游走到港九新界四个嘅有限空间。咁佢哋整个嘅活动呢历时係4个钟头㗎。而期间所有嘅狗狗啦都係需要呢带上狗带嘅。而且都係需要有主人陪同㗎，唔係佢哋自己搭㗎。咁其实睇返2018年嘅调查显示，原来全港嘅住户自养猫狗嘅数目呢是总共有40多万只的，都好多数啊。咁希望透过今次嘅活动咧，可以提高社会啦，提高大家对宠物友善交通嘅认知同埋关心嘅。有阵时系嘅，我哋身为主人咧，系好想带下我哋啲宠物去街嘅，因为未必真系个个都可以有自己嘅车噶嘛。咁如果可以啊，定时定候，唔一定系24小时所有日子嘅，但系可能一啲特别日子控假嘅时候，会唔会有一啲宠物嘅交通班次可以俾到主人带狗狗出街或者猫猫出街呢？如果有多啲呢啲措施就好啦，大家都开心，猫猫狗狗开心，我哋主人又会开心。如果冇养宠物嘅你都可以了解多啲，互相体谅一下，因为呢个社区系属于我哋大家共同拥有噶嘛。 我没半点羞愧，能自 世间感到尴尬，我此际已长大，为何慢慢对评论极解怀？孩童都不怕表态，暗恋你其实该翻开底牌，你肯接受多好，如回绝亦照讲，就算终须会失败，还情愿做过才即是人生挫败，说喜欢你能多坏，除非及嘲笑会就地溶解。孩童都不懂尴尬，爱不爱照讲不会尴尬，我想接返三岁大，投缘就直接如玩具拥一怀，为何他出会丑怪，我给你诚实的摊开底牌，纵使直接失恋，回头亦在舞台街，但我都不尴尬，不丑怪。 洪家豪的只要你不尴尬，我是 Vicky 泳儿，怎样先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这几天有点秋意的感觉啦，跟大家看看一个快速的天气预测先。今天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的雨，最高的气温大概是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而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会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都是会天色是比较明朗的。现在的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7%。秋意啦，秋意啦，有秋风啦。那究竟有没有什么成语是有秋的字呢？咦，有的噃。经常听人讲就是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那原来成语里面都有一日三秋的。意思就是虽然一日不见，但是好像隔了好耐好耐的时间咁样，比喻思念深切啊。原来呢，古人呢是好喜欢用三来到表示多数的，甚至呢是用作在无尽之词。咁所以三秋呢就是指三个秋季，即是9个月，而一个秋季就等于3个月，又或者是3年等等不同的说法。咁原来喺边度嚟嘅呢？原来喺《诗经》，《诗经》就系最早嘅一部诗歌总集嚟嘅。咁佢就系反映咗当时社会生活啦、人民思想同埋情感。咁当中有一首诗咧，就系刻画一对恋人嘅想念之情、思念之情。当中咧系讲咗好多，哎呀，一日冇见，但系好似隔咗无穷月咁样。其中内容是这样的，那个人采葛去了，一日冇见，像是隔了无穷月啊。那个人去采芽草去了，一日没有相见，像是隔了无穷年啊。整首诗都是描述一对分隔两地的恋人一些相思之情。 将分离嘅感受会用度日如无限长久嚟到去表达，好生动咁样刻画咗一啲思念嘅心情。所以后嚟咧，一日三秋呢一个成语就喺呢度演变出嚟噶啦。一日三秋呢一个成语唔系净系单止用喺情人身上嘅，用喺一啲朋友啊、屋企人身上咧都得噶噃。好似就系、是、啊，啱啱高中毕业冇耐几日啫，竟然啲同学系咁 send message 俾我，打俾我，睇嚟大家真系一日三秋嘅感觉都出晒嚟啦。当中咧有啲系可能好挂住佢嘅朋友嘅，都会用哎呀难免有一日三秋嘅感觉。即系假设如果你突然之间好挂住你嘅伴侣，又或者好挂住屋企人，可以尝试今日同佢讲，哎呀一日三秋嘅感觉又嚟咗啦。然后佢哋会问咩一日三秋啊，咁你就可以解释呢个系咩意思啦。故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在长沙环展开反毒品行动，合共拉了五个人。警方昨日下午在顺宁道一个大厦单位外截查三个可疑男子，并且在其中一个人的住所单位里面检获大约500克怀疑可卡因、7克怀疑冰毒、1克怀疑大麻、2包梳打粉和一批怀疑制毒和毒品包装用具。三个人年龄介乎49至60岁，涉嫌制毒和贩毒被捕。另外，探员亦都在大厦天台上截查两个可疑女子，在他们身旁检获大约50克怀疑可卡因和6克怀疑冰毒，两个人分别51和56岁，涉嫌贩毒被捕。警方话，行动中检获的毒品总市值大约68万。彭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访问三藩市，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时候，将会同美国企业高层共进晚餐。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之前被问及中方能不能够确认中国领导人出席会议的时候说，中国是负责任的国家，从不缺席中方参与的重要多边论坛。关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有关会议的安排，中方正是同各方保持沟通，会适时正式发布消息。以巴新一轮冲突持续一个月，以色列全国多地有活动悼念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突袭之中丧生的死者。在当地星期二上午11点，以色列民众为突袭的死者默哀一分钟，政府建筑物之后下半旗致哀，参与悼念活动的人就唱起国歌。另一方面，以军给予加沙城居民4个钟头撤离，并且要求他们为了安全前往加沙南部。有片段显示，居民在前往南部途中举起白旗，避免被以军轰炸。哈马斯指责是以军强迫居民这样做，以侮辱巴勒斯坦人。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在联大第四委员会会议发言的时候，呼吁以巴双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耿爽说，以巴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巴勒斯坦民众，特别是加沙地带民众，正是面临雪崩式的灾难，必须要再次明确，一切针对平民的暴力和袭击都应该被谴责，任何违反国际法的做法都应该遭到反对。耿爽又说，中方呼吁冲突方回应国际社会关于停火止战的压倒性呼声，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全力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中方将会继续和有关各方保持密切沟通，为推动停火止战、避免更大人道灾难发挥建设性作用，为巴勒斯坦问题的全面公正持久解决作出不懈努力。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周末期间风势颇大，下周初气温逐步下降到20度左右。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完善地区治理体系，重塑区议会，关系到市民的福祉，是特区良政善治、市民安居乐业的关键所在。 各位爱国爱港爱社区的候选人，请努力争取选民对你投下神圣的一票。 选民请在12月10日投票日踊跃投票，选出你的理想人选，同为建设美好社区努力。 一二一零，推选世投票，共建美好社区。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大家好，我是阿蛋郑丹瑞。 香港电台和我的渊源，除了三个小神仙和小男人周记之外，还有当年我在 Canteen 的专属碟头饭、豆腐火腩饭、炒底煎双蛋、腊肠 on the side。香港电台95周年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 联系香港。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早晨，朝早6:36的早上，继续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6:37，今日直播室入面现在就有白权浩小白在这里陪着各位听众一起起身和一起上班。好啦，今日呢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便利店。便利店有什么好分享呢？外国的便利店呢，他们通常的做法呢就跟香港都是有些一样的。例如最近啦，香港那些便利店都醒㗎啦，成日真係做嗰啲唔知咩七七折啊嗰啲咁样，哇搞到呢便利店都大排长龙喎，唔知道你有冇份去排啦。好啦，咁除咗呢啲叫做做折扣 discount 之外啦，便利店呢咁亦都会推出好多呢就是限定嘅商品嘅。咁话俾你听，同樣的貨品可能我們便利店會賣貴一點，但我們就有機會得到某一些的限定商品，從而吸引一些客人的垂青去幫襯他們。這個就是第二個套路了。好了，但是便利店下下都只有這些板斧不行的，因為便利店呢有時真的會24小時的嘛。雖然部分就可能都會夜晚的時間就可能請不到人了，要打烊了，要收工了。但是你見到譬如夜晚凌晨的時間仍然有不少便利店是營業緊的。但要面對著人手不足的時候怎麼辦呢？夜晚如果一個人在便利店上班的話是辛苦的。好啦，現在在其中的日本那裡，他們就發現了一個便利店的機械式便利店去到幫手了。佢唔似得咧，就係我哋而家譬如喺機場嗰個位置啦。機場嗰度咧，咁大家都知道你可以入邊咧，攞貨品，然後咧就咁行出，即係你已經付咗費噶啦。咁呢個係一個好嘅方法嚟嘅。咁但係咧，就譬如入膠袋啊呢啲位咧，都仲未有人做到。咁而家咧喺日本嗰度咧，佢推出咗一個咧新嘅便利店係咁樣嘅。咁呢個咧就會放喺成個 cashier 嗰度作為一個新嘅系統。咁你一入去嘅時候啦，咁你就先咧就將嗰、那個便利店提供俾你嗰个嘅买送篮，买送篮咧就先攞住咗先。好啦，攞咗个买送篮之后咧，然后咧你就入去购物啦，选购你自己所喜欢嘅食物啊，或者所需嘅物件啦。跟住咧你就俾钱啦。好啦，个关键咧就系喺呢一个俾钱嘅位置。俾钱嘅位置咧，咁佢咧就放喺个台面上面啦，成张台都系新嘅、哦。咁呢張新嘅台呢，咁你一放咗喺上面之後啦，嗰個買送籃呢佢就會嘟一聲沉咗落個底嗰度嘅。咁就好似我哋而家去譬如某一啲體育用品鋪，你將嗰啲買嘅用品呢抌曬落去，佢就即刻坑到個價錢俾你㗎嘛。跟住就話俾你聽幾多錢，你就自己喺機嗰度撳呢邊一種嘅付款方法。然後呢你就自己攞返啲貨走咁樣嘅。好啦，人哋嗰個呢，你個籃呢就跌咗落去佢個櫃桶底之後呢，然后咧，佢咧就会除咗计个价钱，你俾钱之外啦，俾完钱咧，佢升翻上嚟嘅时候咧，就会帮你入埋胶袋嘅，即系将啲货品啊，全部入晒入去个袋入边。嗱，我哋先唔好讲 环唔环保去到个个问题先，胶袋个问题我哋先唔谂先。咁但系佢咧就会将你啲嘢咧就好靓咁样 pack 晒喺个胶袋入面等你拎走嘅。咁有啲咩好呢？咁店员就话未来嘅时间咧都会霍斯到咧系严重人手不足噶啦。咁特别系翻夜间嘅，咁啲客人咧就可以自己去嗰度选购佢哋自己嘅嘢啦。然后咧店员咧都系有人翻工嘅，就可以专心啲应对其他嘅嘢，例如暂时咧就可以应对埋譬如一啲小食啦。你知啦，当地嗰啲小食咧，譬如咩炸鸡啊嗰啲咧，你就自己用人手夹嘅。咁不过啲老板都话到啦，嚟紧嘅时间咧。会谂埋计仔，有冇办法机械人可以搞埋嗰啲炸鸡啊、小食啊、噼里啪啦嘅嘢？嗱，如果系嘅话咧，咁啊，似乎当地嗰个便利店啊，吓嚟紧嘅时候都有啲更加大嘅改动，可能你会越嚟越少见人噶啦。唔知道香港迟啲又会唔会跟随住都会系咁呢？ 晨光百科。 好啦，六点四十一分，今日望一望呢个天气预测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最高嘅气温28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周末期间风势颇大，下周初气温咧会逐步下降至到哇20度左右啊，25度嘅气温啊，而家相对湿度7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至5，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同大家讲下咧，晨光百科揭一揭下嘅时间，有啲人咧会觉得系不雅，咁但系呢个咧真系人之常情嚟噶咯。讲紧嘅咧就系放屁。嗱，原来放屁嘅味道咧都有分好多唔同嘅款式噶，例如有讲嘅就系硫磺味、排水渠嘅味、腐烂肉嘅味，仲有就系臭粪嘅味道啦。有啲系冇味嘅，有啲系臭鸡蛋味嘅，有啲咧就鱼腥味咁讲。好啦，相当有趣。咁啊，当你去到发现，原来呢啲嘅叫做屁味，系喺呢一个嘅味道层面上面广泛传出去嘅话咧，即系代表某一啲嘅情况，即系某一啲嘅身体症状。例如冇味，咁当然最好啦。冇味，不过可能大声啊。冇味即系意思就话摄取较多嘅植物性蛋白，造成咧屁味系比较上清淡噶。好啦。另外，头先提及过咧，好多唔同嘅味道噶，包括咧就系硫磺味。硫磺味咧，原来属于正常同埋健康嘅屁味嚟噶噃。嗱，臭鸡蛋味咁啊，即系话有过多并未消化嘅食物进入咗结肠，应该咧就注意你嘅饮食习惯。哦，原来咧单单咧就嗰啲屁都可以咧令到我哋知道自己生活习惯有啲乜嘢地方系需要留意噶噃。另外咧就系臭粪嘅味道啦。蛋白质可能摄取过多，简单啲嚟讲，即系肉类嘅蛋白质，肉类蛋白质摄取得太多啦，咁啊应该咧食翻多啲嘅蔬菜，去到咧就缓和呢一个咧就臭粪嘅味道。另外仲有排水渠嘅味，嗱，唔好问我嗰个细嘅味道分别喺边度啊，咁啊大家讲完你啊自己心领神会啦吓，即系意思即系话肠道入边咧有细菌感染，咁啊若果。肚痛咧，咁啊应该尽快求医添，即系你闻到呢个味有肚痛，咁就去睇医生啦。好啦，鱼腥味，鱼腥味咧就可能系你嘅消化系统咧出血啦，或者身体入边咧有啲恶性嘅肿瘤，哇，這個、呢个咧紧要紧要。仲有呢就系腐肉臭嘅味道啊，咁啊可能咧就系你嘅淋巴或者溃疡性嘅结肠炎啊，都有机会咧就出现呢一个情况噶。好啦，咁有啲食物咧都会容易导致咧就系放屁嘅食物嚟嘅，例如譬如豆类成分入边咧嘅叫做寡糖啊，唔容易消化，导致咧就会气胀，咁啊气胀咧就会有放屁啦。嗱，肉类都系嘅，头先提及过啦，蛋白质含量较高啊，咁啊臭粪素嘅含量亦都系升高嘅，仲有咧就系一啲譬如系马嗰啲薯仔啊。薯仔咧，食物入边咧亦都有好多嘅糖类，就冇咁容易俾呢一个肠胃吸收，譬如番薯嗰啲咪系咯。碳酸饮品亦都系嘅，碳酸咪即系咩啊？即系有气嗰啲，你饮完落去咯，咁你有啲就可以翻出嚟啦。咁你啲气始终入咗身体嘅，咁你一系喺个口，一系其他地方出嚟嘅，咁所以都系多屁嘅。好啦，油炸类嘅食物啦，同埋呢一啲叫做洋葱啊。 椰菜呢啲都系一样嘅。咁你今日进食嘅时候咧，咁自己要多啲留意一下啦吓。咁千祈咧就唔好食得太多咧，就系头先提及过会令到你放臭屁嘅一啲食物。咁每人行出去，万一有啲咩事，都系清新嘅屁啊！ 这么一刻被抢走一切希望，沮丧极难起床，你就来赠我一颗糖。又有这么一刻，前路纵使黑暗要独往，但你闪闪发光，让夜行亦变得不怯慌。得我一人上殿堂大馆，免疫没光芒，并没说谎，此际要是不错，其实我讨你光。从来未拥有幸福，真正幸福曾经失意都麻木，但我不生的不满足，被你丧礼后顿成好结果，给你幸福，所以幸福如今的我信十足。You are mine for life， 天国未知多远，共你一笑远足。问你想得其实那一些我能供给得到，你只想每天慢慢地伴我到终老，不再虚无。我未来最紧要任务指头，是待你好，二人一段命途，贫亦富。幸福曾经失意都麻木，但我不生的不满足，被你梳理后顿成好结果，给你幸福，所以幸福如今的我信十足。You are mine for life， 总有梦追不到，亦已心足，有你接住我，失了足，创伤总能平复。有我照料你，假使都满足，拥抱紧来回放，仅有一口气，我们仍然是眷属。从来未想过自己可以幸福，余生不再只残局，预计中郁郁的结束，自你的加入换成新结局。相信幸福，惨到幸福，如今的我信十足。 一首作品嚟自 J 风冯允谦，给你幸福所以幸福。咁就算你食得几多嘢都好啦，身边嘅人爱你嘅话，你嘅屁几臭你都系幸福，叫做幸福的屁。早晨嘅时间6:49，咁嚟到呢个时候，我哋都有我哋职场 QL 系列啦。今日嘅主题咧系讲花嘅，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我哋啊，职场 KOL 入边啊，又可以继续邀请到咧，就系安安上到咧。哇，安安一见到佢嘅时候，抹汗、哦，咩事咧？有咩解救？ 我唔明点解呢个录音室好温暖，充满爱， 咁系啦，因为呢个录音室咧系有我哋听众咧对你嘅关怀，对你嘅呵护嘛，系咪？ 唔系咯，我着得咁薄，头都出晒汗， 着到薄咩？ 都系着晒褛咁。 你唔好喺度形容你嘅衣着啊，喺度。借啲话俾你听，你系因为而家吓种紧花，所以先热啫。 好热，好热，好热。 喂，你种紧呢个花都几特别个样，太阳花嚟噶？ 我今日介绍呢个咧系《永远的配角》，个花名就是《永远的配角》。我唔知喎，系咩？ 永远的配角，我就系、是。 我唔知 道。绿叶， 佢叫星芹。 星芹 系咁样，系冇得意咧。星星个星，芹菜个芹。咁其实 食得噶？ 唔食得嘅，会死，唔好食先。 咁佢会唔会爱嚟，譬如冲茶啊、花茶？ 唔会啦， 星芹冇改过咁嘅名字，仲唔系爱嚟摆落肚嘅？ 唔系嘅，因为佢咧其实好似星星咁。 哦、星星系嗰啲星天空上面 嘅，系啊，天空上面嘅星星咁。点解佢唔系？点解佢叫？其实佢我略略形容一下啦，唔啱你再讲，因为你都系个著名 DJ， 唔好咁 讲，你形容会好啲啦。 你系著名嘅花艺师。 啊，嗱，佢咧其实大概喺八九月期间，即系我讲黎仲啊，就八九月期间会开花嘅。 吓 咁咧。咁咧，佢原产地欧洲中部嘅。咁佢开嘅花永远都好细朵，细细朵，细细朵。 指甲咁样。 好似 手 指公咁样 咯，就唔系尾指， 唔系尾指啦，冇咁细嘅，唔系抽远对我嚟讲，咁我手指好似手指公咁大啦，咁我永远咧都会系衬花，因为永远主角通常都系大花啦，咁大花就闷啦，咁要加埋啲配角， 唔开心啊，永远都系配角， 但配角 会唔会如果衬满天星嘅时候咧？佢可以做到主角呢？ 都可以，我觉得你而家系一个喺度设计天分嘅人。 梗系啦，即系处女座嘅人喺艺术方面嘅成就系可以好好。 我都冇谂过呢个星芹衬满天星，但系都可以啊，咯， 系嘛 都 OK。 因为白色衬而家我哋呢个星芹咧，系因为紫色嘅。其实咧，佢望上去嘅时候，我只有就咁罩眼睇，佢有少少似太阳花嗰种感觉。不过咧，佢太阳花系撑开嚟开噶嘛，佢就好似一个花球，一半嘅花球。然后呢佢中间就有好多嘢好多花冧花瓣花针插出嚟咁 嘅。其实中间呢就好似一个好多好多好啦可以针咁一个即鲍鱼刷咁样中间系一个 针啦。人家形容得咁好针你就鲍鱼刷。 其实好似呢系二十支针。大头针吉落去一个 cushion 度， 系一个美丽嘅 cushion， 一个紫色嘅 cushion。 cushion 咁侧边咧就有啲尖嘅叶， 系 嘛？一个好似齿列型嘅一个尖叶。 嗯， 咁其实中间就好似其实真系似一个你话太阳花，但系其实唔系，因为佢一个好精致嘅一朵花嚟。 咦，我认真啲再放大啲佢呢一个星芹嚟睇咧，佢每一个针上面咧有一点嘅白色嘅噃，系咪啊？ 多睇下系咪？ 系咧，点啊你？ 唔系必有啊？ 点会冇啫？嗱，你睇下张相。 我明你讲咩？ 系咪啊？ 我明你讲咩？ 反光嚟噶，嗰个纯粹系。 唔系啱，因为深紫、粉红、淡粉红，我只系俾咗一张你啫。其实佢有四五，我呢度四五只色咧，粉红啦、深紫啦、紫红啦、绿色啦。其实喺嗰个针咧，即系我哋讲嗰个针窿，即系针啦吓，偏嗰啲叫做咩啊？ 偏针 系偏。 你讲咗啦， 即系跟住个顶系有粒白色嘅。咁佢就二十支咁样，嗰篇系咩嚟嘅啦？多研究下。 夜晚嘅时间咧，那个白色嗰一点，唔知道会唔会好似萤火虫咁样，萤火一点点咁样咧？ 应该就唔会嘅。咁咁咧，佢比较远。我嗰阵时买咧，其实我喺花墟买过，我都成日用呢、這个。 嗯。 咁因为佢其实系唔系好贵。 嗯。 好系平嘢嚟嘅呢个，咁咧如果有阵时你会觉得啊啲花想有唔同，譬如有阵时想四五种花做一个花束嘅时候咧，咁呢个可以多嚟多一个选择咯。咁人哋见到好特别咧，就会觉得可能哎系咪好特别好贵啊？其实就唔系嘅。 嗯， 咁佢每一包其实有十二至二十，即系每一支里边其实有好多支，佢唔系单支一支、哦。 即系好似满天星咁样，一支入边有好多个呢一个星芹嘅花花咯。 系啦系啦，佢系比较圆嘅，佢个茎真系好圆。 系。 咁我嗰阵时买嘅。 咁咪好容易剁皮， 咁所以咧，其实买嘅时候小心啲，就系因为本身佢支茎都系比较软，即系唔一定同玫瑰系差成十倍，即系好幼嘅。咁但系咧，佢 襟唔襟摆噶？ OK 襟摆嘅。咁但系你买嘅时候小心啲咯，因为啲花墟啲花咧堆得太紧啦，即系逼得太紧啦。咁咧就睇嘅要小心啲，喺个即系个花袋附近嗰度望一望嘅时候，睇下佢会唔会系甩咗个花头啊嗰啲咯。 吓哦，咁个价钱方面咧， 唔贵嘅，可能十蚊有好多噶啦，已经 系啊，同埋佢因为松散啊嘛，咁你十蚊望起上嚟嘅时候咧，就觉得好似有一大扎咁样。 系啦，有几种玩法啦，你可以买。翻嚟就咁摆喺即系插用花樽插俾佢啦。如果你不住多啲，你可以平时爱嚟做衬花啦。因为佢真系好小、好细粒、好精致啊！我哋觉得佢，咁佢嘅 佢顏色飽和度唔係好深，即係唔係玫瑰咁鮮紅，佢、嘅紅係比較淡。 喂，佢呢隻紫色都好深喎，但我覺得你 send 俾我呢張相。 係嘅，係嘅，但係佢呢個係可以做乾花，啊、即係我想話佢嘅顏色咧唔會太搶其他嘅地方。佢呢隻深紅係酒紅啊嘛。 哇，酒紅。 呢、這个咪酒红色嚟嘅咩？ 系啊， 系咯，咁所以即系佢好少抢得人镜咯，唔系咩？ 点啊？你净系俾咗只紫色嗰只我就点知佢系酒红色啊 ？Sorry， 佢又嗱，呢度有几只色啦吓，有好多只色啦。咁佢系好适合做干花嘅， 系 即系譬如你摆到咁上下时间咧、其实有得佢自己雕只干咗佢咧，系、做干花都系好多人用嚟做咯。 吓咁啊 ，office 我哋应该点样摆佢好咧？摆喺老细房好啊，定系摆喺秘书台好咧？ 因为咧，佢真系唔可以做一个好，即系唔系太过出得大厅。 哎呀， 因 为 佢比较细粒， 系 啦，咁你又唔可以将佢摆 有挤厕所啦， 都 OK。 即系厕所嘅洗手盆隔篱咧，就插一个插一束呢一啲星芹。 系，但系其实佢堆埋一齐都好靓嘅。如果佢做一个配角咯，今日我哋想介绍一下啲配角，即系譬如玫瑰嘅时候选择玫瑰，白玫瑰嘅星芹，星芹， 星芹啊， 系啦，咁你配啲落去，咁佢比较软一啲嘅，咁但系你可以将佢都摆到五至八噶，斋摆到 五至八日， 超抵玩， 五至八星期。 五至八日啊，唔系五至八星期啊。 五至八星期仲抵玩啊嘛，落埋营养液去冇得八个星期。 虽然佢系OK 啦，我呢个唔好建议，因为咁细粒嘅花咧，其实唔使 book 都系咁行。 哦，咁直头等佢干咗之后咧， 系 变咗硬条啦， 系等佢自己 长摆喺度啦。 系啦，咁同埋其实虽然佢系配角啦，但系其实佢个花语系高贵。 有啲咁嘅事？ 系 啊，咁、我明啦，佢系配一啲好高贵嘅主角。 嗯。是都系佢生命力几强，虽然佢软，佢、本身生命力好强嘅，但系可能人为会摧毁到佢。例如你花可以逼得太紧啲花，咁、因为比较软。 咦？呢个都几啱摆洗手间会咁样。 其实应该摆洗手间咯，就你咁讲。 唔系职场嘅嘢系咪？ 摆台头，我哋唔可以净系挂住台头噶嘛，厕所都要靓噶嘛。 洗手间或者喺啲高级嘅厕所入边咧，个马桶侧边。跟住摆咗喺呢度之后咧，就再喷少少花香。 系啊，同埋我话俾你听，佢喺拉丁文系星星嘅意思，咁即系照耀住你啦，喺洗手间。 系、 系啊， 洗手间嘅明灯、哦。 系啊，咁你注意你买嘅时候咧，你唔好买，即系佢开嘅过程有啲你见唔到啦，咁一样啦，你唔好买佢开到好大嘅先买翻嚟，咁啊摆唔到咁多。 佢都咁細朵啦，我都好難睇佢係咪開心。 都睇到嘅。嗱，如果呢張相大家見到喺網上咧，即係你會擺上去啦。咁大家見到嘅話咧，咁你就會知道究竟係開最大係點，跟住未開曬又點。咁到時你就會識得去買咯。 係星芹啊嚇。 係 啊。咁大家留意一下啦。咁都有幾多唔同顏色嘅，有 好多好多 紫色， 係啊， 紅色。 淡粉红， 淡粉 紅即系我哋叫 dirty pink 添，我见到嗰张系 dirty pink。 香港我见过有嘅，咁睇下撞到大家好唔好彩，睇下花人嚟入啲咩啦。 喂，如果有冇白色噶呢、這个星芹？ 有噶有噶， 过嚟撞呢个满天星，咪大家分唔到。 成日都系咁搞法咧，就好多嘢都揾唔到。白玫瑰 就咪好似爱情一样咯，高贵嘅爱情系寻寻觅觅噶嘛。 可以啊，佢绿色我成日见嘅，粉绿色成日见。 粉绿色 系淡绿色， 都已经系绿色嘅， 系啊， 仲要匿埋喺入边。 有阵时唔一定要用叶嚟做配角嘅，呢啲咁嘅叶系个形状唔同噶嘛，个长形噶嘛，大块形噶嘛。 如果攞佢嚟衬呢个仙人掌，又系另外一种玩法。 都即系唔仙人掌点衬咧？即系摆喺隔篱都 OK 嘅、 啊。 一个咁刚强系咪？一个咁软 系啦， 都可以。 即系好似高贵，点解佢高贵？因为佢刚强，佢先至经历过历练而成为咗高贵咯。 系啊，其实绿色咧，我谂下呢个绿色嗰种都好玩，或者绿色嘅花都好玩。 系 你衬乜都得，你当佢叶咁用啊嘛。 啱啱 系啊， 非常之好，大家留意住呢个星芹啊吓。唔该晒，安乐， 拜拜。 我哋而家都以为系星尘啊吓，或者芹菜咁啊。好啦，出边25度，咁啊转头分头广播噶。普通话台会有音乐早点，至于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10点。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唔知道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道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时间眨下眼就已经嚟到朝头早嘅7:09啦。哇，真係眨眼呢，每眨一下就已经一秒啦。 係。 即係时间过得几快又追唔返。好啦，所以都唔好讲咁多啲无谓嘢。咁就开始我哋嘅晨光第一线啦。直播室入面呢有白元浩小白喺度，亦都有 Vicky 啦。 早晨早晨，咦我做咩哈喽，我挥埋手啲。 係啦。 如果见到大家就好啦。 係啦，咁我哋有塊玻璃嘅，可能出面有走廊行人行过。或者你见到人行过，我睇唔到人行过嗰啲，唔好理啦， 惯性啫。 交通组嘅同事，今日朝头早系 Jessica， 系都要争啲讲错咗你个名添， 争啲。 你知啦，有 Didi 一定记得啦，有阿 Ann 啦，跟住有 Mini 啦，跟住有 Jessica 啦。哇！啲人才仔仔啊，你哋 每日都見到唔同嘅人，係 啦，係啊，有 Irene 啦咁樣，犀利犀利犀利， 係咪咧？ 梗係啦，喂，先同我哋睇睇今日朝頭早嘅交通情況先。 好，咁提提大家先啦。碼頭角鹿鳴街有水管緊急維修，咁鹿鳴街近住木廠街嘅唯一行車線咧係要封閉㗎。咁睇翻隧道情況，現時各區隧道咧都大致暢順嘅，除咗紅隧九龍入口啦，近住理工灣位咧就稍為车多。咁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依家龙尾排到果栏。咁再提提大家其他嘅一啲封路措施啦。咁受到较早前恶劣天气嘅影响，筲箕湾耀兴道来回方向嘅全线咧仍然需要封闭噶。咁城巴第77号、82号 S、88720。X 同埋 N 八号线，仲有瑞巴第110号同埋606号嘅巴士路线咧，都需要改道行驶嘅。咁同样受到较早前嘅暴雨影响啦，皇马角道近住圣士提反湾同埋石澳道近住烂泥湾咧，都需要实施呢一个单线双程行车噶。咁大家经过记得要留意啦。咁仲有油麻地海皇道有路陷，海皇道去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噶。 咁大家留意住啦，路陷啊，即系危险啊。咁嗰度要封啊，快啲整翻好佢啦。都辛苦晒咁多位即系工作啊、修路嘅朋友啊， 吓 系辛苦嘅。即系今日就好啲啦，点好啲？因为今日天气都算系几好。哇！你话夏天啊，又大雨啊，又热 啊， 系啦。嗰阵时见到心痛。 系有阵时咧，夏天嘅时候，无论系即系呢啲嘅正修路嘅工作人员啦，定系还是有阵时清洁姐姐喺街度见到咧，我经过我都会同佢讲声辛苦。晒或者唔该晒咁样去，佢哋多数都诶唔使客气，唔使客气咁，冇事。 我屋企附近咧都有啲叫清洁嘅工友啊，咁我有阵时直头会。企喺度咧，同佢傾下偈嘅，咁真係會知道咧，原來對佢哋嚟講，譬如邊一個邊一邊嘅垃圾箱係啲人係企理啲嘅，邊一個垃圾箱啲人係乸渣啲嘅， 咁佢哋最清楚， 係啦，佢哋最清楚 嘅， 係啦係啦係啦，咁佢哋又會即係幫手清潔埋啲樹葉嗰啲啦，咁所以每次見到佢哋嘅時候咧，都真係覺得佢哋勞苦功高，咁你同佢傾偈或者你。明白咗佢，甚至乎对佢一个肯定呢，其实亦都对佢哋嚟讲好大嘅鼓励。 嗯， 係啦。呢个咁大家多啲鼓励身边嘅朋友啊。 嗯，系啦，咁大家咧最近有冇留意啲新闻啊？ 系日日都留意啊。 系，咁咧我最近咧就见到咧有的士司机啦，就俾人爆窗偷袋， 好似都有留意到。 有，都有睇到条片啊。 一个星期都发生咗好几单， 哇， 原来好几单啊， 系啊系啊。咁我见到咧最新嗰单啦，就系喺葵涌嘅，咁咧葵涌嘅打砖平街公厕对开啊，咁佢嗰度有个 79岁嘅的士司机啦，咁咧就停泊咗喺嗰度对开嘅位啦，可能去个厕所啊， 系因为喺公厕附近啊嘛， 系啦系啦，咁啊方便佢哋，咁咧其实。你知道去廁所不需要很耐的時間嘅啫嘛， 係啊 係 啊， 係啦，咁佢好快其實已經翻咗嚟，但係咧佢一翻到嚟咧就發現佢自己架車啦，左邊嘅車窗啦就俾人打爛咗啦，係、 哎、 啦， 即係佢唔係唔記得鎖車門嗰只， 唔係啊，直情俾人打爛個玻璃窗啊，嗯、然之後咧佢啲袋啊嗰啲咧啲財物咧就不翼而飛， 哎呀，係 啦，我見佢損失都幾慘重㗎，我見到新聞話咧佢損失咗一个袋啦，跟住有大概4000蚊嘅现金啦，两、哎、部手机啦，仲有身份证啊、车牌啊、八达通啊， 嗰啲都搞一大轮喎，嗰啲都 系啊，搞埋啲证件你要补领翻咧。 佢冇证件，佢都唔可以开工、 啊。冇错、啊，你连车牌都冇， 身份证都冇、 啊。系啊，直情系冇得开工揾食噶啦。 哇， 系啊， 呢啲咁样嘅不法行为啊，真系应该揾人即系拉佢啦，嗰、那个。 系啊，咁当场佢都有报警处理嘅，咁、啊、可能但系揾个反可能都需要啲 困难啲啊， 系啊系啊， 呢啲亦都系即系个反咧，见到你系难捉到我嘅呢啲位，咁亦都知道的士司机咧，咁佢就去洗手间，佢、应该系睇到准晒噶啦，因为嗰个公厕位咧就正直就系好似守株待兔嘅位一样。 啊 系啦，咁犯人咧就喺嗰个位，因为佢知道的士大哥咧好多时都要揾洗手间，咁、佢就知道一定会有雨上吊嘛，咁就睇下即系嗰个的士大哥佢入边嗰啲即系佢点都要喺出边望一望啦，咁啊望下佢入边嗰啲物品啊，有冇啲疑似贵重啊，或者呢、這个感觉上佢会唔会有钱啊，跟住就去进行呢啲不法嘅行为咯。 系啊，同埋咧，我发现咧，即系有啲人就指出啦，呢一样嘢咧，原来即系呢一个有机会嘅疑犯啦，佢咧系行家嚟噶。 系、哎。 系、啊。 系啊。 是 我有條片咧睇咧，就係、是、其實嗰、那個被偷竊嗰個的士司機嗰架車嘅車 cam 影住前面咧，嗰、那個的士嚟噶， 佢 係 喺 的 士 落車 的。哦，我呢條片 係佢一直都喺前面嘅。咁其實我就覺得本身可能就係咧行家對行家有個信任，咁所以佢諗住啊前面都有架的士，即係同行，咁、可能應該安心啲嘅咁樣。但係分分就係反而就係你以為對方會 龍女雞作反， 係啦。 哎呀，咁、但系其实都有片啦、我哋都睇到 啊。 其实周街都系 cam， 系啊， 因为啲人仲够胆喺度作奸犯科咁衰嘅咧，嗬。 但系佢着得比较密实嘅， 吓、 啊，即系佢可能系嗰啲黑衫黑裤啊，戴埋口罩啊，有埋 cap 帽啊，即系可以遮得就尽量遮。 我啊信天网恢恢嘅。 我都信， 梗系啦， 一定迟早会揾到嘅。无论你包得几严实都好， 系啦， 系啊，我相信一定会揾到的。 系啦，咁啊，所以咧有阵时一句叫做咩，财不可露眼啊吓。 系，同埋记者跟身去洗手间，唔好谂住几一分钟咁样，唔好啊，攞埋个袋。 吓， 系咁最安全。 你惊即系攞埋过去嘅话咧，又惊麻烦嘅话咧，都应该收定喺嗰个柜桶入边，或者唔好俾人睇到，车尾箱尾都好。即系唔好俾人睇到先，咁人哋睇唔到咧，嗰、那个叫做犯案嗰个心态咧，就会有不一样啊，咁所以大家咧就要留意住，即系警惕住呢啲啦。如果唔系嘅话咧，即系财物损失咧，就自己损失咗咧，就阴功啦。咁啊，辛辛苦苦赚钱，赚咗啲血汗钱翻嚟，俾人偷咗咁样， 系啊， 咁所以唔抵咯呢啲， 啲嘢 系啦。咁啊，所以大家留意住啊吓。咁啊，好啦，唔该晒你先。咁我咧就 Vicky 出紧去嘅时候啦，咁我都同大家先睇一睇呢一个天气啊。咁啊，大致多云嘅，咁啊有一两阵骤雨，最高嘅气温大概28度，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嘅，咁啊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咁啊唔知道而家天色系咪真系明朗咧 ？Vicky， 哎呀，今日咧就凉凉地嘅，同日琴日一样啦，都系有风咁样吹过嘅，但系咧今日嘅天气咧就好似多云，同琴日都差唔多，都好多乌云啊，啲云咧都好厚，咁所以咧。阳光我就暂时未见到太阳爸爸出嚟啦，即 系 佢出咗嚟嘅，但系佢啲乌云遮住咗， 系咁啊， 就唔能够俾佢照射到我啦。 哎呀，咁啊唯有换个角度睇啦，咁今日清清凉凉，可能都几舒服咁样咯。 系啦，冇错啦，咁可能中午嘅时候咧就冇咁热，又或者咧冇咁晒，咁大家户外工作嘅朋友仔咧，咁就会舒服啲，系啦，咁就会舒服啲啦。嗱，其实香港咧而家就正值紧换季啦，系咪？ 系啊系啊， 其实咧日夜温差咧都好大噶，我都有提醒大家就系、是、啊。 如果咧即系怕冻嘅、怕涉亲嘅人士咧，最好就系带件薄薄嘅褛啦。我自己都有嘅喺个袋度，随时都会带定啦。因为惊有阵时可能朝头早出去凉嘅，咁你晏昼热嘅咪摸咗件褛咯。 系啊。 咁夜晚咧可能翻屋企，诶又凉啦，又大风啦，咁我着翻件外套咧，咁就系比较好啲嘅。 系。 咁其实香港咧，其实都系湿冻世界第一嚟嘅。 湿冻世界第一啊！哇。 系啊，系啦。咁其实咧，当我哋步入冬季嘅时候咧。就算可能有時天氣會比較乾燥、比較涼都好，但係其實濕氣咧、都好重嘅喎、咁有啲人咧就會長期喺屋企咧就開呢、這、一個抽濕機，係啦。咁但係咧，唔知道大家會唔會覺得啊，有陣時真係都唔會想開，有陣時開到咧好乾啊。 哦，係 啊, 啊，我其實咧，我話真係唔係成日開抽濕機嗰啲人嚟嘅。 系， 因为我觉得有阵时真系太干啦，同埋有阵时亦都听嗰啲某啲电力公司嘅人讲咧，就话如果你要开抽湿机嘅话，咁你又想纯粹舒服嘅话咧，你譬如开冷气啦，其实有啲悭电嘅冷气咧，个用嘅电量仲少过抽湿机咁讲。咁呢个大家自己睇翻自己嘅屋企嘅电器啊。 冇错，咁但系原来有一样嘢咧，就唔知道小白会唔会平时喺屋企有做开嘅？ 咩 就系、是、点蜡烛，你中唔中意点蜡烛？ 点蜡烛有阵时都会、啊，食蛋糕嘅时候一定点蜡烛啦。咁啊，仔仔争住唱歌，又争住吹蜡烛，吹完之后仲要再点我再吹，再点我再吹咁样。 系啊，咁我咧想讲咧就唔系呢啲生日蜡烛、香薰蜡烛，就算你唔系有香薰蜡烛，有阵时系一啲嘅铺头啊，都有啲冇香味嘅蜡烛嘅。 系， 咁原来你话屋企啊，我唔想开抽湿机，但系又唔想个湿度咁高。点样可以即系令到屋企个湿度干爽啲，即系舒服啲咧、原来点蜡烛都得噶、 哦， 因为咧就点蜡烛咧系可以降低环境嘅湿度。 系 系啦，咁因为蜡烛咧系可以令到个温度升高啦，咁啲水气咧就好难凝固啦，咁就会咧起到一个除湿嘅作用。 哦， 系啦，有研究咧就话，如果你只系点蜡烛十分钟，嗰、一个嘅环境咧可以将即系个水分咧系蒸发晒嘅。 系 咁，所以假设你话啊，如果咁当然你点蜡烛要小心啲啦吓，要睇下自己周围嘅环境系点样啦。假设你话啊，我净系上个厕所。唔想咁濕嘅，淨係廁所，咁你就喺廁所點蠟燭。 啊，廁所點都安全啲喎、啊。一有啲咩事攞個花灑淋翻熄啲火。 係有水喺側邊啊嘛。 係啊，有水喺側邊啊，係啊。 咁所以如果你話啊，有陣時廁所好濕啊，但係又想除濕，有陣時廁所啲噏味噶嘛。反而喺呢一個位咧，就點個香薰蠟燭，唔單止可以令到你嘅廁所、洗手間嘅環境個濕氣咧可以冇咁多嘅時候，仲可以咧將室內嘅氣味啊～都點成一啲咧你喜歡嘅香味，咁、所以如果大家係啦冇抽濕機嘅話，又或者唔想開抽濕機嘅話，但係又想局部嘅地方有啲香味，又可以乾爽嘅話，都可以考慮一下點下呢個香薰蠟燭嘅。 唔怪之得咧，唔怪之得見到個好多歐洲嗰啲古堡啊，其實佢哋入邊咧邊度會開抽濕機啊？佢哋都係靠點蠟燭咧，去到平衡翻入邊嗰個嘅濕度同埋温度。咁啊望起上嚟嘅時候，咪恐怖咯！咁人哋其實諗住抽濕啫嘛。 系啊，咁但系你唔一定要点啲白白红红咁样嘅， 系咯，好多颜色 好靓嘅蜡烛嘅， 系啦，好啦，咁我同大家睇埋天气翻先啦吓，咁你快啲翻入嚟啦，唔该晒 Vicky 先，咁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清至到清劲嘅东风啦，初时离岸以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都较为明朗啦，周末期间风势颇大噶啦，咁下周初气温就逐渐下降至到20度左右啦，咁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76%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至5，咁啊都系中级度嘅水平嚟嘅。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晨光大学入边啦，电话旁边咧继续邀请到咧就系朱砂中医师何少廷 Tracy， 早晨。 早晨，小 伯。今日咁啱咧，就系立冬啊，咁啊好啦，我哋有中医师喺度咧，今日唔使问诊啊，就问下咧喺我哋立冬嘅时间啦，咁啊到底有啲乜嘢特别嘅要注意？因为咧我知道咧，既然立冬啦，即系季候转变啊，咁啊由呢、這个叫刚柔交替啊，咁各样嘢啦，咁呢就等阿医师同我哋讲下啦。其实喺立冬嘅时候，我哋会唔会有啲咩特别要注意啦？先讲下立冬会唔会容易引起啲乜嘢嘅病啊，各样嘢嘅咧？ 立冬咧，其實因為喺中醫嚟講咧，我哋就話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啦。咁啱啱立冬就係冬天嘅開始。 嗯， 其實咧本身應該喺廿四節氣嚟講咧，其實佢都凍得咁上下噶啦。不過你見而家香港都即係呢幾日，即係啱啱過好幾日都幾熱啦，係咪 係 啦？咁但係話之前問題又話下個禮拜咧又會可能突然間又會轉凍， 係喎，都睇到 幾度啊嗰啲咁樣。咁所以其實呢段時間咧都即係呢排臨牀我哋都見到好多病咧係會見到即係好多感冒。 感冒 即系因为一啲即系天气转变啊，唔适应嘅感冒啊，或者有一啲咧，可能系啲皮肤嘅问题，即系话突然间嗰个天气，即系讲紧个天气转变啦，或者湿度嘅转变咧，都多咗皮肤嘅问题啦，或者一啲譬如上呼吸道鼻敏感啊、感冒啊呢啲会特别多嘅呢排都。 咁其实如果你话突然之间天气，譬如立冬之后咁冻咗，会唔会容易引起一啲譬如中风啊、心脏病呢啲咁样嘅问题噶？ 有機會嘅，係啦，傳統嚟講有機會，但係講緊個天氣要比較凍少少先咯，因為始終講緊話天氣凍啦，如果你突然間譬如啲心血管係比較弱啲嘅，咁可能突然間嗰個收縮啊，令到嗰啲血嗰啲行得冇咁暢通咧，都有機會引起心血管疾病，甚至係中風啦。咁但係講緊而家個天氣都尚係和暖啦，咁所以變咗就呢個風險就唔會話太大嘅。 係北方地方就要留意好多啦嚇。 係啦係啦係。 咁啊想問下啦，嗱立冬之後啦。我哋人嘅身体咧，会唔会随住嗰个自然界嗰个转变啊，亦都身体嗰个叫五行会有啲不一样咁嘅情况出现嘅咧？ 如果你讲五行嚟讲咧，嗱，传统就话即系冬天就系一个我哋话即系属于呢一个即系水气啦，叫做吓，即系金木水火土个水气啦。咁所以变咗佢系我哋话就会补肾嘅嘢，相对会通常都会多啲嘅，因为水同埋肾同埋冬天佢哋系一个组合嚟嘅，系啦， 系。咁啊，補腎喎。咁如果真係要補腎，咁我哋有啲咩地方要注意呢？ 補腎嚟講咧，因為我早排其實未立冬之前，我已經行過啲茶餐廳咧，都見到啲咩羊肉煲啊嗰啲咧，都已經係開始有得食啦，或者蛇羹啊嗰啲都開始盛行噶啦。咁你見到呢啲，其實我哋傳統嚟講，冬天咧好多時都會話要進補啦，因為要儲翻啲陽氣啊啲精血咧，補咧我哋下一年。去用嘅，即系冬天就有一个咁样嘅，要好似储埋，所以叫冬藏嘅概念啦，咁样吓。咁但系你话见到，其实你话补身，个个未必个个都受到过，有啲人话我食完羊肉之后可能会觉得好燥啊，好即系会又会生痱滋啊，瞓唔到啊嗰啲咁样系啦。所以其实我哋补身嚟讲咧，都有分咧，可能系。偏温少少啦，或者系冇咁熱性嘅食物嘅。咁頭先講譬如羊啦，嗰啲就係偏温性補腎嘅食物啦。咁你話如果冇咁温性嘅，我又想做下補腎嘅，咁其實可以用翻啲譬如話補腎嘅栗子啊，核桃啊，腰果啊呢一類啦，係啦。咁呢一啲其實都係補腎好好，亦都加上湯水都係好容易可以揾得到嘅。係。 咁我會唔會知道其實自己係屬於嗰啲虛不受補嗰啲體質噶？ 哦，有，因為如果虛不受補咧，通常佢一食補嘢咧就好大嘅唔舒服嘅，係啦。咁啊，譬如話啲有啲人譬如飲完雞湯之後，佢都容易會有啲譬如個肚會脹氣啊，或者會有頭暈啦、即係但係最典型嘅咧，就一定係啲虛火突然間攻曬上嚟咧，就係嗰啲譬如癌腫啊、生痱滋啊、喉嚨痛啊、口乾瞓唔到嗰啲咁樣咯。 咁呢個天氣咧，嗱咁啊，如果要阿 Trace 又同我哋講下，仲有啲咩？譬如頭先有提過栗子啦。咁啊，會唔會仲有其他咧？都係幾好啦。冬蟲夏草會唔會其中一款咧？喺叫做立冬之後都適宜食嘅咧？ 冬蟲夏草其實佢冇一個好特別嘅時間嘅，係啦，因為其實佢本身就一啲我哋話即係一啲補肺補腎比較好嘅一啲食材啦，咁樣係啦。咁所以變咗佢其實冇一個好特異性話定係冬天啊立冬之後食嘅咁樣。咁其實做一個補身一個恆常嘅補身都 OK 係啦。但反而你話如果你真係我哋要藏精血多少少啊，補陽氣多少少咧，其實大家不妨譬如話可以用一下啲烏雞啦，烏雞嗰啲就係啦。烏雞嘅煲湯都係補而不燥嘅一啲食材啦，咁樣或者其他嗰啲，譬如補腎嘅，仲有啲譬如話黑色嘅食物啦，黑豆啊， 黑色嘅食物啊，哦， 係啦係啦，因為都係佢係同一個組合嘅，即係水啦， 加應子得唔得㗎？ 加應子嗰啲就太甜啦，嗰啲太甜啦，係啦，講緊譬如黑豆啊、黑嗰啲咩紫米啊，嗰啲都 OK 嘅，係啦，嗰啲都可以有個補腎嘅作用嘅。 哦，咁其實烏雞同普通嗰啲雞咧，佢補腎嘅話，其實個分別大唔大㗎？ 如果你就咁用普通雞咧，其實就會比較燥少少，因為烏雞佢最好就係佢有保而不燥嘅效果， 哦、 即係講嗰啲咩虛不受補嗰啲人咧，其實用烏雞咧係比較好嘅。 哦，明白明白。嗱，咁啊，頭先 Tracy 都講過啦，喺冬天嘅時間咧，就我哋好似要收埋自己嗰啲陽氣定係 係 啦。咁令到我哋嘅冬天過得好啦，咁從而令到我哋即係留返啲力量呢喺來年嘅春夏季嘅時候就可以釋放出嚟啦，或者用得更加好。如果我冬天呢叫做儲呢啲陽嘅儲得唔夠好，其實對我自己身體嘅長遠嚟講，我影響會係偏向邊一邊㗎？ 通常會越嚟越虛弱嘅，即係譬如我哋話，即係冬天啦，我哋即係藏得啲嘢，即係藏陽氣啊，呢啲收得儲錢啦，或者唔係儲錢，即係儲陽氣啦，即係儲得唔夠好嘅話咧，咁譬如你春天嘅時候嗰、那個動力咧，嗰啲陽氣向上生長咧就會暫時嘅，咁你春天嘅時候會特別攰啦，或者係春天嘅時候會特別容易病咯。 咦，咁如果春困得犀利嘅，咁可能係因為冬天你個養生做得唔夠好，會唔會咧？ 是啊，有機會啊，或者甚至有時話咩春天嘅時候可能係流感嘅高峰期嗰啲咧，都會特別容易病嘅喺嗰個時間。 哦，咁男士同女士喺叫做冬天養生，其實有冇啲分別㗎？ 分別唔大，這個如果男女嚟講就分別唔大嘅，係啦，大家都係要做儲好陽氣嘅工作㗎啦，喺呢個冬天嘅時候。 嗯，咁喺冬天啦，嗱而家入冬啦，咁希望咧就大家就多啲咧就補下腎。咁如果再有啲譬如想知道有啲咩補腎嘅話啦，咁就唔好淨係相信網上面嗰啲啊，亦都唔好淨係諗住嗰啲咩 message 傳過嚟就話呢個好啊，呢、這個好咩唔錯啊咁樣，就問翻註冊嘅中醫師睇下呢個可唔可以就啱自己體質去到補嘅。咁譬如烏雞咁樣，頭先你都話OK 啊，係咪所有人都適合咧用烏雞去到補身？咁都要問，係咪問一問中醫師會好啲咧？ 都係問一問中醫師啦，因為有時烏雞雖然佢烏雞都係補噶嘛，咁但係個問題你都要分清楚自己使唔使補先啦。有啲其實係唔係太需要補得好緊要嘅，咁但係你又食好多烏雞，咁有時可能就會變咗係搞到自己個身體真係好燥熱咯。 係喎，如果補得滯啊，變燥熱啦。系啦，补得滞变燥热，咁啊，即系谂住做好事啊，变咗咧就整到自己身体唔好啦吓。咁啊，大家一有问题就问下注册中医师啦。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Tracy， 拜拜。 好，唔好系，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在联大第四委员会会议发言的时候，呼吁以巴双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耿爽说，以巴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巴勒斯坦民众，特别是加沙地带民众，正是面临雪崩式的灾难，必须要再次明确，一切针对平民的暴力和袭击都应该被谴责，任何违反国际法的做法都应该遭到反对。耿爽又说，中方呼吁冲突方回应国际社会关于停火止战的压倒性呼声，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全力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中方将会继续和有关各方保持密切沟通，为推动停火止战、避免更大人道灾难发挥建设性作用，为巴勒斯坦问题的全面公正持久解决作出不懈努力。以巴新一轮冲突持续一个月，以色列全国多地有活动悼念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突袭之中丧生的死者。在当地星期二上午11点，以色列民众为突袭的死者默哀一分钟，政府建筑物之后下半期致哀。另一方面，以军给予加沙城居民四个钟头撤离，并且要求他们为了安全前往加沙南部。有片段显示，居民在前往南部途中举起白旗，避免被以军轰炸。哈马斯指责是以军强迫居民这样做，以侮辱巴勒斯坦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到访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谈，双方就以色列军方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战斗交换意见，并且确认日美将会进行合作。 布林肯呢一次访日系要出席七国集团外长会议。佢抵达东京之后，已经同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举行会谈。日本传媒报道，上川洋子强烈谴责哈马斯嘅恐怖攻击，并且对美国围绕中东局势嘅外交努力给予积极评价。布林肯就话喺呢一个非常重要嘅时刻，七国集团应该团结起嚟，对以巴冲突发出同一个明确嘅声音。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周末期间风势颇大，下周初气温逐步下降到20度左右。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 Jessica 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管道范围比较车多，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油荔村、狮隧沙田入口排到水泉路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就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都稍为车多，依家排到圣若瑟英文中学。而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沥源村车多，依家排到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兆康园一段都系车多噶，依家龙尾泥围。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跟住银线湾回旋处都系稍为车多，依家排到五块田。另外再提提大家，码头角鹿鸣街有水管紧急维修，鹿鸣街近住木厂街嘅唯一行车线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2023年区议会一般选举12月10日举行，选民到指定投票站出示身份证，经核实身份获发选票。有需要嘅选民可使用特别队伍。地方选区选民喺选票上吸一个剔号，选票正面向下，唔使对接，放入投票箱。至于地区委员会界别选民喺指定投票站用黑色笔填画选票上嘅椭圆圈，核对选票后放入投票箱。查询2891-1001。 认识人大政协第二季，主持洪以敏。今集认识人大政协，我哋有全国政协委员曾静怡讲下国家同海峡两岸青年人发展嘅睇法，仲有全国政协委员黄锦辉分享下香港同大湾区科研融合嘅发展机遇。 推动创科喺深圳发展得好快嘅，咁我哋就尽量利用香港嘅优势啦，点样去做国际化？ 逢星期三晚上7:30，港台电视31。 二台话你知， 哇，限时半价，唔买呢个袋对唔住自己啦。 咪住，你唔好用呢部共用装置同埋公共 WiFi 进行网上购物啊！一个唔好彩，有机会泄露咗你嘅账户密码同埋信用卡资料嘅，你都用翻自己部手机啦。 好在你提我咋，如果唔系啊，争啲就中招啦。 你咁大懵啊，有冇为网购平台同埋电子钱包账户设置一个高强度密码同埋开启双重认证功能啊？ 诶，放心，呢样啊有做，我仲会先了解网上商店嘅条款同细则，仲有佢嘅私隐同埋销售政策，先至再做决定噶。 要做到安全网上购物，一定要选用比较安全嘅电子支付方法，避免向网购平台提供银行账户资料啊。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天仪播成。 二台话你知， 今日就到咗24节气中嘅立冬，代表冬季嘅开始。 中医认为立冬系补冬嘅好时机，建议进补食物包括磁实、淮山、黑豆、芝麻等。 立冬时节，天气忽冷忽热，你外出嘅时候记得带外套啊！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家信守一生。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嘉明。 早晨7:38，早晨嘉明， 早晨啊欧， 早晨各位， 早晨啊小白， 早晨各位，早晨嘉明， 早晨啊 Vicky， 早晨啊各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啊各位学生哥，同埋送紧学生哥翻学嘅小朋友嘅家长又好啦， 老师又好啦， 老师又好啦，校车姨姨叔叔都好啦。今日嘅呢个话题咧，同小学生系相当之有关系嘅。首先问下咁多嘅拍档，记唔记得你哋读小学嘅时候，科学科系咩一回事咧？ 科学科学过蝴蝶怎样完全变态、 哦、 突然间想起蚕 虫啊，那个进化的过程、 那个好玩的、那个、因为那个笑了很久， 为什么、啊、 完全变态嘛，就笑了很久、 啊、 很肤浅的、哦、我小个 不关事，所有小学生都是笑这些的， 都的 我都有笑过完全变态、啊、 是 的，连蛇教的时候他都忍不住笑， 所以当他们去到砌个 syllabus 的时候，他们应该想其实每一科都揾啲 punch， 系啊， 揾一啲笑位出嚟， 真正入脑啊！ 咁令到我哋谂笑到而家喎，可以。 我哋细个又叫科学科啦，依家好似立埋咗叫常 识 科嘅，旧时社科建啊，分开三科， 系啊，社科建啊， 系我记呢啲老嘢，我记啲老嘢记得好好嘅，系啊。 但系社会学咩？我唔 系 好记得。 社会系教你道路嘅建设咯，同埋乜嘢系新市镇咯，系啊， 哦系啊，咁卫星城市 系啊，当 然我记得我细个读。个荃湾系同沙田系卫星城市， 系啊，当然讲得最火红嘅就系 TKO 啦，即系将军澳就系呢个社会入边嘅新市镇， 系， 但系随之而 未来嘅愿景就系点样啊？ 咁依家都我之前系未来愿景嘅，你人哋有两条隧道，边个地方有两条隧道啊？系咪 有条桥喺度？ 系啊，两条隧道咁叻， 犀利， 系咯。 Vicky 有冇印象你当年嘅科学科系咩嚟嘅咧？ 我系常识科嘅， 依家常识科 咯，系我系常识科嘅。如果你话问我最深刻咧，我就系记得有一啲实验咯，有一啲常识科可能每个月都会有一次系落操场嘅实验，譬如就系实验下呢一架车你点样去装置，然之后佢系最快嘅速度去到个终点咧。咁呢啲对于我嚟讲系最记得、印象最深刻嘅， 已经算系玩紧 STEM 噶啦。 咁中学嘅点解佢 学？ 小学嚟噶， 咁中学嘅即系 physics 嘅时候就会做呢啲咯。 唔系咁，始终佢年轻过我哋，系有进化系啱嘅。科学嘅推演可能好快就讲咗俾你听乜嘢系完全 唔怪之 啦， 而家啲细路咁犀利，可以已经砌机械人啦。 可能而家嗰啲系幼稚园开始学紧嘅啦，呢啲。 我真系见过有啲攞住部平板玩嘅一啲所谓 coding 嘅课程咧，系3岁都玩得。 哇！ 咁我就哇。好，常识下先。嗱，其实咧讲开呢个常识科或者我哋以前嘅科学科咧，嚟紧咧又会有一个进化过程咯。系嗱，各位小学生嘅家长同埋各位补习社又可以听听啦。因为咧，2025至2026嘅年啊，即系话其实出年再出年啊，后年开始咧就会将呢一个常识科分拆啦，成为科学科同埋人文科。 哦， 咁呢一个系咩意思咧？嗱，首先佢总共咧系会有4大范畴。15个主题，有39个唔同嘅课程，分布喺6个年级入边。 哇！ 其实系点样拆法嘅咧？首先讲下呢4大嘅范畴系啲乜嘢啦。第一，梗系会有生命与环境。跟住就会有物质、能量和变化。 哇！咁宇宙 嘅 啲嘢。 好似好深咁啊！然之后咧，再去讲地球与太空，就真系上宇宙啦。 系啦。 咁第4个咧，先至讲系科学、科技、工程与社会。咁就系4大范畴。你想研究一下嘅话咧，可以讲深少少嘅。 嗯。 首先讲生命与环境咧，就可能有翻啲蝴蝶嘢出嚟啦。 系 就系嗰啲人体嘅健康啊， 健康 生态系统系咩嚟噶？生命嘅延续系点样样啊？显微镜下嘅世界有啲咩嘅咧？ 哦，咁 circle of life 嘅。 系啦 ，line king 就可以出啦。 系啦。 咁呢个就系第一个环节啦。第二个范畴嗰个物质、能量与变化咧。 就係講下力啦，同埋運動啦 ，physics 光嘅折射啊，嗰樣嘢 係啦，物質嘅特性啊，能量嘅唔同形式同傳遞啊、傳熱啊嗰類嘢啦， 係。 跟住第三個範疇咧，就係講地球嘅特徵啦、資源啦、氣候同埋季節啦，甚至乎係太陽系係咩嚟噶啦， 伽馬射線。 系啦，系啦。咁最后咧，去到科学、科技、工程与社会咧，就系讲下航天啊、创新科技啊、工程与设计啊嗰类嘅嘢嘅。 哇，呢、這个大把嘢讲喎， 因为始终即系人类系不断进步嘅。头先我哋咪喺讲紧 Vicky 话，哇，你咁细个就学嗰啲啊，依家咁细个学航天啊， 系啦， 我哋细个边有呢啲咁嘅议题啫？讲嚟讲去啲科学都系教你完全变态啊，我嗰啲教你整下水火箭啊， 系啊，沟通水火土啊。 系啦，沟下颜色啊、光嘅形成啊嗰啲啊，即系点解五颜六色嘅嘢系咁转转转，最后会变成白色、啊？细个 最深嗰啲都系话俾你听点样分工乸嘅啫嘛。 系啊， 系啊，跟住有啲系咩同性繁殖嗰啲咁，已经觉得哇咁 amazing 呢个世界。 最中意就系无性繁殖咯， 系啊， 自己都搞得掂， 系啊， 好似龙虾系可以搞到， 蚯蚓好似都系 龙虾系啊， 犀利。 所以我哋要食晒龙虾， 佢哋系会继续有， 系因为继续有，唔系讲笑啫，呢个讲笑啫。 不过龙虾系好食嘅。喂，我中意上汤局， 系啊，我中意芝士。 芝士伊面，芝士伊面。 喂，冇扯得太远。 讲翻翻嚟讲， 讲翻读书先， 讲翻小学先。嗱、其实呢一个新嘅课程咧，就后年先正式开始啦，即系2025至2026嘅学年先至会开始啦。咁嚟紧都会有一系列嘅宣传咧，同大家讲解究竟系改啲乜嘢啦，或者改咗之后有啲咩好处噶啦。不过咧，佢个课程分布咧，而家小白你啲仔有几多堂 GS 啊？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应该有三堂到咯，三四 系 咯， 差 唔多呢啲咯，系咯。 嗱，佢个课程分布咧就会咁嘅，小一去到小二咧就每年唔少于64节，即系每个礼拜两堂啦。 哦，系。 咁而去到上少少啦，小三至小六咧就会系每个礼拜大约三节左右啦。咁啊睇翻自己学校点样安排。咁呢个就系后年先至会有嘅。不过一讲到翻学咧，一定要提下近排呢一个系考试高峰期啦， 系啊， 小测高峰期啦。 哎呀，我仔仔咧好劈咧间学校 做乜嘢啊？ 因为佢咧嚟紧系考试，但系原来考试同默书摆埋同一个星期入边嘅。我以前啲套路，我以为系咧就 分开啲咁啊，唔系嘅咩？ 我以为系啊，原 来 唔系 嘅， 原来而家都系，即系总之佢安排咗就继续高安嘅，默书个 schedule 继续去嘅，但系你都要继续接受考试嘅挑战嘅。啱啱唔系，佢哋唔系叫考试，而家叫评估，系啦， 系评估， 系啊系啊，因为冇考试噶啦，而家系评估。系啦，平衡翻你嗰个嘅水平， 唔紧要啦。系老师都辛苦嘅，咁你当佢要付出咁多，又要背，又要剩嘅， 所以我系邓老师辛苦 啊。都系 嘅，即系我个仔诶默完，佢要改啊嘛。 系， 咁你咁多个同学生改完之后，默完之后，佢又要继续改。 同埋而家咧，我发觉有啲老师都真系好有心嘅。譬如话你改咗份卷翻嚟啦，以前打粒星啊，或者系打个分数咁就算噶啦。 系啊系啊系啊， 家长签个名你就腾稳咯，你咪自己改正咯。但系而家咧，如果学生嗰个成绩系比较偏低嘅话咧，老师会有鼓励说话写噶， 系啊， 贴身嘅鼓励说话嚟嘅，可能会系觉得啊，小朋友，我相信你啊，你下次会做得更加好嘅，或者。只不過係少少嘅進步，就話哇，已經越嚟越好咯喎！係每個人有個貼心手寫嘅小信息，俾翻小朋友鼓勵翻。 好多其實而家啲老師咧諗呢啲叫做金句，我叫金句啦。哇，都真係要諗一大扎，佢要寫定喺電腦嗰度先得， 唔係淨係貼紙仔咁簡單， 係啊， 手寫 嘅。佢仲要寫，同埋你喺即係我睇啲老師咧，每一次都有寫嘅時候咧，佢真係會按照翻你嗰篇嘢， 係 去到平核翻。 係啊， 哇！呢樣嘢我覺得真係佢。叫改功课啊，佢都冇得自己喺度求其改啊！ 而家咪好兴啲周记嘅， 系啊， 周记都要有回应噶， 系啊， 仲要系唔少嘅篇幅嘅回应嚟噶， 系啊，好有心啊，真系、啊。 所以我都向教师朋友咧 致敬， 系啊，真系致敬。每时每刻我都觉得啊，教师真系一种好任重道远嘅职业嚟，所以你哋继续努力坚守。 真系啊！ 我有个朋友咧，做老师噶嘛，跟住前排流感咧病啊，病咗两个礼拜啦。咁佢唔想惹到啲学生啊嘛，跟住有啲家长咧投诉佢话啊，点解啊Miss Chan 啦，咁先啊 ，Miss Chan 啦，啊咁耐唔翻工嘅咁样，咁佢病咗点翻工嘅大佬？ 系啊， 佢话我个仔追唔到啲进度啦，咁样，竟然有啲咁样嘅说法，咁人哋都唔想病噶嘛。同埋讲真，如果老师生病惹到全班，可能讲紧系35个同学仔 惹到之后咧，啲老师喺度话噶啦，啊你有病，我点解你唔请假啊？咁 样系啊，我觉得唔好咁浪泥啊，我觉得人嚟噶嘛，系咪先？即系佢都想教晒个 syllabus 啊，个个攞 A 啊。一 系考试得一百分， 所以家长同老师咧都要即系做好个榜样，唔好话俾啲小朋友下一代知道呢、這个世界系咁 long 礼嘅。 系系啦，讲呢个 long 礼咧，我都知道有啲可能本身嗰个家庭压力比较大啊，又或者学校未必揾到自己好中意嘅老师，去到尝试点样去用一个正面嘅方式学习咧。都睇翻今日咧有两段新闻都有啲心伤嘅、大家都可能有留意到啦。今年嘅八月至到十月份咧，十八岁以下青少年嘅企图自杀个案咧系非常之多嘅。今年嗰个数字净系呢两个月啫，系讲紧有22宗，上年同期系咧系少一半，11宗。 哇，争咁远啊！ 系啦，咁所以其实喺呢一啲嘅求助个案当中咧，中学生咧占一成嘅，咁、就发觉咦，睇翻呢啲唔同嘅慈善机构啦，又或者系支援嘅网络啦，佢哋都有讲翻，咦，收到嘅助个案，佢哋需要啲咩咧，或者佢哋需要去求助嘅系求啲咩嘢咧？原来发觉咧，当中嘅呢啲嘅小朋友啦，或者系青少年咧，佢哋求助通常困扰嘅依次序系学业、家庭。同埋人際關係，尤其是即係而家正式入入咗呢個考試高峰期咧，都真係可以留意多少少。譬如話咧，有啲同學仔就話啦，八月至到十月份即係啱啱開學嘅時候啦，覺得開咗學嘅時候咧，好難適應一啲競爭度比較高嘅學校啊。嗰種嘅校園生活咧，佢哋覺得啊跟唔上啦，有啲無助啦，覺得自卑啦，甚至乎係內疚嘅。咁亦都有啲朋友咧就話，家長俾到自己好大壓力，所以譬如 let's say 如果個學生本身係有情緒病嘅偏見啦。咁佢哋咧，学生就会觉得家长认为佢自己系懒惰，然之后有学生话俾爹哋妈咪知，我唔想翻学啊，但系爸爸妈妈就话咧，你顶到嘅，唔理佢呢个要求啦。咁于是乎咧，就有啲朋友所以觉得喺屋企咧又受唔到呢一个嘅关注啦。咁听翻啲专家嘅建议都真系相当之实用，都可以大家袋喺个袋度。 好啊，好啊， 嗱，第一咧就系其实留意一下啦，譬如话学校嗰方面，睇下小朋友佢哋嗰个考试嘅压力啦、学习嘅状况啦，甚至乎一啲升级留班嘅嗰啲安排咧，会唔会啲新嘅措施可以做得到嘅？咁同埋咧喺呢一个朋辈之间又可以留意一下啦，咦，佢会唔会近排有啲乜嘢嘅状况唔同咗啊？表现唔同。或者平时他可能笑得比较多的近排是不是有少少不同的表情出来呢？最后看回家看看自己的小朋友会不会有些飲食甚至乎是睡眠习惯和平时是不同的、会不会见得到他近排写一些平时不会写的文章、又甚至乎留意一下多少少的关心，其实不用说日日坐在这里谈成个钟头计的、可能简单如一碗汤啊、少少的零食啊、一两句的问候是真心的问候啊，就已经很够的了。 其实小孩很多时候都很简单，你家长有没有心去跟他谈、可能即大家都知道，我们经常都说要陪伴是最重要，是的、但是有时候大家又要香港、生活节奏这么繁忙，家长要出去找食的嘛、但是你回到家的时候，你有一两句真的窝心的说话，或者大家攞个心出嚟倾，真系几句咧，你发觉已经可以了解好多，同埋帮助好多。 系啊，其实咧，同埋作为家长咧，可唔可以唔好下下同小朋友倾偈嘅时候就讲你学校嘅嘢咧？会唔会学校以外都有啲佢真系中意嘅东西、兴趣又好，球类运动又好， 谈天说地咯， 真系乜都倾。 讲下古仔咯， 无厘头嘅嘢都可以倾一阵。 如果三只小猪最细猪原来都系最蠢嘅啫，咁点算咧？咁样 又或者如果唔用砖头，仲可以用啲咩咧？ 系 STEM， 真系乜都可以倾一阵嘅话。 我又唔该要 STEM 添，唔好意思。 唔好学校，唔要学业嘅话题得唔得？系啦，唔要纯粹斋倾偈，斋倾偈，斋玩，睇下会唔会可以帮到小朋友咧？留意一下佢究竟近排佢嘅压力位喺边度啊？又或者佢需要支援嘅位置喺边一度啊？咁真系留意一下各位嘅精神健康，希望大家可以互相拥抱 啊！ Felt like an ocean settled between us when things fall apart. There's not always a reason. Maybe it's bad luck.Maybe we're not meant to be. I don't feel bitter, but trust me, I've tried to rewrite our best days to try villainize you. But you're the best thing that ever happened to me. And I know I'm not gonna end up alone, but how could I let someone elseget close if I don't know how to let you go. You never lied, you never cheated, you never hurt me once. You never tried to mess up my feelings, but you're the reason that I don't know how to get closure. So do something I can't get over. We didn't fight, we kept it even, never did nothing wrong. You never meant to break me to pieces.But you're the reason that I don't know how to get closure. So do something. silence is so loud, feels like a nightmare. Flashbacks of us fill my days now you're not there. It's hard to go out, the whole world reminds me of you. And I know I'm not gonna end up alone, but how could I let someone else get close when I'm still trying to let you go. You never lied, you never cheated, you never hurt me once. You never tried to mess up my feelings, but you're the reason that I don't know how to get closure. So do something I can't get over. We didn't fight, we kept it even, never did nothing wrong. You never meant to break me to pieces, but you're the reason that never lied, never cheated, never hurt me once. You never tried to mess up my feelings, but you're the reason that I don't know how to get closure. So do something I can't get over. 他是 Henry Moody, 听过最新作品 Closure。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O、小白、 嘉明、 Vicky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其实我今日咧就抢咗 Vicky 嘅题目嚟讲、因为琴日咧我哋就合作记啊，揾咗呢个厨余机啊，咁话厨余机已经可以讲几日，因为咧会系一个改变未来嘅一个新嘅发明嚟嘅、而下我估今年年尾以至下年年头咧，一定会你睇好多电器铺全部都系呢三个字啊，因为下年咧四月一号开始咧就垃圾征费，咁咧香港垃圾征费咧，你好多厨余你处理唔到咧就好棘手嘅、其实咧好多欧美国家咧都用紧厨余机，但系依家咧现行嘅两种厨余机咧都超多问题嘅。第一种系咩咧？第一种咧就系、搞将啲厨余啦搞啦，咁搞完之后咧佢虽然咧就唔使点用电嘅，但系出嚟咧嗰种味咧就超臭。咁、咧。譬如加拿大為例咧，嗰啲廚餘咧就用呢種方法，家家户都係咁去處理。嗰廚餘嗰垃圾桶咧，掀開咧係會想作嘔嘅，嗰種味係臭到不，即係幾千萬年嘅臭味咁樣啦。咁呢個係好大問題，呢、個就係第一個處理廚餘嘅攪拌機、廚餘機嘅方法。第二種係咩咧？再方便啲啊，家用式嘅呢、個我知道日本啦，同埋周邊地區都已經開始用噶啦。佢咧喺你個洗碗機旁邊咧，洗碗個碗盤啊旁邊嗰度咧，咁就有一個連接住個水龍喉嘅一個嘢，就係、廚餘機。咁你啲廚餘食剩啲骨頭啊、剩啊嗰啲咧，佢都可以磨到超碎，變咗咩？變咗粉末。或者火粒，即係你而家睇中醫嗰啲火粒咁樣，咁你加水咪可以溶化咯，咪可以沖咯。但係唔係下下呢啲火粒咧都可以溶解得到嘅、最後發生咩事咧？一年過去了，因為其他地區先進啲啦，咁一年過去了，嗰啲排水口咧全部淤塞。 塞住晒， 咁好啦，即系第一个方法嘅厨余机咧，就会好多臭味， 有味道。 第二咧就会搞到你水管塞，咁依家有第三个面向嘅厨余机出嚟啦，就系、内地去制作嘅，這个咧就系叫做乾燥版嘅厨余机。咁呢个乾燥版厨余机就将你所有厨余咧就变成一啲乾咗嘅一啲物料，咁嗰啲乾咗嘅物料，即係完全咁去烘乾啦，或者將啲骨頭攪碎啦、第一咧就會變成一啲粉末啦，同埋小碎片咧就冇異味嘅。咁、但係呢一種咧就你要擺翻去垃圾袋嗰度垃圾徵費啦。但係佢可以將你嘅廚餘咧減到個重量。個 mass 減低 95%。譬如你嗰袋嘢咧係有10磅咁重啦，佢而家咧係減咗 95%， 即係10磅乘 95%。 即係或者體積大細咯， 係啊，所以咧呢一個咧，我覺得可能有機會係一個未來嘅新方向嚟嘅、而咧喺四月一號之前咧，我深信咧香港好多人咧都會喺屋企買部廚餘機，係一定嘅。 即嗱，當然咩牌子我唔知啦，或者咩地方出產你唔好問我啦，或者你用翻水龍頭嗰啲得唔得？因為水龍頭嗰只係真係最方便嘅，係即嗰只，但係咧你會令到嗰啲渠道淤塞咧，到時咧問責咧，我又唔知係個邊個嘅問題啦，係咪業主立案法團嘅問題啦，定係逐家逐户嘅問題啦，定還是通渠佬個收費係咪會叫做多咗錢啦？呢啲都係比較往後要考量。當我哋去諗緊個可持續性，或者政府要喺明年四月一號開始徵收呢個垃圾徵費嘅時候，個實施究竟係點咧？個廚餘分類係點咧？個廚餘降解又係點樣可以做得到咧？係咪？嗱，你谂下呢啲厨余机，如果头先主持人咁样讲，喂，家家户户都要整翻部，至少都500蚊一部啦。 系 啊，咁系咪个个家庭可以负担得到一个、啊、无端端买一个嘢，呢、這个嘢就系为咗帮你悭垃圾征费，咁条数又划唔划算呢？ 再加上厨房可能已经系满晒好多唔同嘅机啦，中意嘅又整部面包机，中意嘅又整部气炸锅咁样样，仲有冇空间摆得落一部厨余机呢？ 或者会唔会有啲机构呢？其实会唔会可以系，譬如有一部，可能假设系分批嘅，即系唔同嘅社区、啊、可能呢一栋、啊、逢星期一、三，我就系攞厨余攞去、去令到佢放到呢、這个呢、這个搅拌机 嗰度， 系厨余机嗰度。 咪攞住成抽厨余咪排队咯， 同埋有草咯。 其实咁样亦都系一个便捷咩？并不是啊。咁样亦都系一个方便咩？亦都唔系啦。咁所以咧，即系有市场机构咧就揾咗啊，即系咁多个西方国家依家有做呢啲嘅叫做家用厨余机嘅要求咧，总结咗有啲要点。第一就系处理时间不能太长，必须咧喺两餐之间咧去完成。即系咩叫两餐之间去完成？即系你尽量。譬如午餐搞掂咗之后，跟住用晚餐，你呢两餐咧，即系可以处理得到。你冇得话喺屋企积聚。 咁啊系，有味啊嘛，就系、 是。你其实想象唔到噶， 餐餐都有厨余啊嘛。 系啊， 你即系当然你可以控制得好好，好 perfect。我食餐蛋面就系餐蛋面，我就系食呢个份量噶啦、一条面我都唔漏嘅咁样。咁究竟又得唔得咧？到时大家又会唔会即系偷偷鸡咁样将所有嘢都冲晒落马桶咧？嗱，呢个系最终极嘅考量，好多人都系咁噶。依家其实生活上边、即系可能你食饭嘅时候，啊食剩啲咩？如果可以冲到嘅，咁我冲落马桶咯，博唔塞啦咁样。咁呢啲都系有好多嘅问题有机会衍生。我哋继续追踪住呢个厨余机啊，往后点去发酵？早晨，早晨，星期三嘅早上啊，晨光第一线啦，8:12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Candy 邓星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Candy 早晨。 系早晨， 早晨啊！同我哋跟进下大市啊！咁啊，恒指咧三连升之后咧，断缆啦，报章系咁形容，回吐咗296点啊！不过咧，应该都唔系几惊，今晚美股咧都系超预期，连续升咗7个交易天，咁啊，讲紧纳指啦，同埋标指，咁啊都升得几好，应该有望咧都令到今日港股都延续个升势嘅，咁啊，指数去到17670点咧，有机会步步进逼啊，升翻上去咧，18000点楼上叫做企得稳咧，咁啊 ，Candy 交俾你讲下，唔该晒。 咁啊，雖然琴日就港股回翻啲啦，但係不過我覺得都唔使太過緊張住嘅，因為睇翻就港股都連升咗幾日啦，咁所以變咗就有一啲調整或者啲整固咧都係正常嘅。咁啊，最主要其實琴日港股回吐翻都係因為嗰、那個債息方面咧又再升翻啲啦。咁但係就琴晚聯儲局方面咧啲官員嘅言論咧都即係顯示就似乎聯儲局方面咧都係已經停止加息嘅機會都係大啲，雖然咧。都應該係維持翻咗高利率多段時間嘅，咁但係就起碼唔會再加息啦，咁所以變咗就都叫做咧，就係即係定翻嘅加息周期就即將完結嗰個係即係憧憬喺度，所以美股方面咧都係升翻，尤其是納指啦，因為始終呢啲都係息口比較敏感啲嘅股份啦，咁所以變咗咁港股方面咧今日都會有機會幫助翻嘅，咁暫時我都喺條五十天呢個係一百天平均線裏面一個係即係攻喺五十天平均線嘅攻防線啦，咁五十天平均線17,712 啊嘛，咁我相信喺啲水位上咧就增持，但我都覺得有機會咧就係即係嚟緊都會接近100天線，一百天線咧就18,420嘅水平噶。 哇！如果可以升翻去18,000樓上咧，咁大家散股民就飲得杯落啦，笑逐顏開啦，起碼叫做今年捱過咗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迎嚟第四季嘅尾巴，即係粉飾櫥窗又好啦，即係自己個心都開心啲。有啲散户股民其實攞住一啲大科技咧，其實話由年頭跌到年尾啊咁好啦，可以慶祝下咁啊，咁啊講啲輕鬆啲嘅嘢啊，同 Kenny 講下。澳门豪赌股啦，咁其实依家都可以改一改名啊。其实佢哋都唔系斋做一啲叫博彩收益噶，主要佢哋都做啲娱乐事业啦，叫做澳门娱乐股咧，可能就比较合宜一啲添啊。点解咧？咁啊，嚟紧咧19号度啦，咁啊，澳门啊大赛车啦，咁啊，再加上又有啲歌手朋友，譬如 Westlife 啊，咁样又去吓开演唱会，呢个礼拜 Sway 啊嗰啲都去澳门音乐节。咁啊，问下 Kenny 先啊，你有冇即系叫做过呢个港珠澳大桥咁样过下澳门啊？自己开车咁啊，几好嘅，连车都唔使落，望一望你身份证，跟住就搞掂咗，跟住去到澳门关闸嗰边又有个车位可以有个停车场可以泊车，又唔使钱嘅，咁啊都叫做几便捷啦，咁样好啦，咁啊 Kenny 讲下，喂呢个咁频繁嘅往来有冇机会刺激下呢啲澳门娱乐股嘅板块咧？ 其實就係頭先你講出一個重點啊，就係話咧，其實澳門方面咧，就而家搞好多一啲係即係活動啊，包括就係呢個賽車啊，或者係演唱會啦，咁而家好似變咗演唱會之都咁樣。係 啊 係 啊。 咁但係咧，即係反映咗咩咧？即係反映咗非博彩嘅收入咧，就係、是、明顯而家一個主導嚟嘅。咁而你睇翻啱啱之前咧，就喺、是、呢個澳門咧，都係出咗一個係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計劃規劃嘅2024至2028啦，咁呢個就係澳門政府方面咧，都係希望咧就係逐步提升一啲非博彩業嗰啲產業嘅，咁啊爭取翻咧就非博彩業咧就佔本地生產總值咧係去到60% 嘅比率嘅，咁咁呢個就係一個問題啦，就係話咧，其實點解之前澳門博彩類股份方面咧，嗰、那個係股值咁高咧，同埋一個高增長咧，就因為係靠博彩收入啊嘛，同埋仲要係靠一啲係即係VIP 方面咧嗰啲博彩收入啊嘛。咁如果你試想下如果係即係非博彩嘅收入方面咧佔嘅比例增加嘅話咧，咁會帶嚟咩情況咧？就帶嚟嗰個係股值有機會要下調。咁事實上而家下調緊啦，因為你睇翻如果當我哋喺節目都提講啦，如果你話哇要搞好多消閒娛樂啊，搞好多活動啊，嚟到去賺取啲收入嘅話咧，咁長遠係健康啲嘅，但係咧就短期肯定會影響咩咧？就影響咗佢哋嗰個係回本期同埋個 GP 啦。咁如果你係好似以前咁樣咧，就係啲靠 VIP 嘅博彩數嘅，咁呢啲銀碼大啊嘛，同埋好快啊，你都唔需要投放好多嘅資源去發展啊嘛。但係如果你諗下做消閒娛樂啊、度假村嗰啲，哇！你起呢啲咁嘅設施，全部都係要時間同埋要錢噶嘛，咁你個回本期咪會長好多咯。咁所以點解投資者會將個股值係自己調整下調跌去咧？因為你嗰個係ROE 又會低咗啦，咁回本期又長咗啦。 咁自然個股價方面都要下調啦。 嗯，但係捱一段時間有冇機會華麗轉身呢？起碼係叫雙引擎去行啊，即係唔係淨係做博彩收益嘅，咁可能即係呢啲娛樂事業，咁可能開演唱會，其實背後都應該係叫做澳門政府又支持底下，跟住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啊、盛事啊咁樣。咁譬如我今日打開報章咧，嗰、那個澳門舉行嘅活動咧，佢由11月打到12月都有不斷有嘢發生嘅。譬如你12月23日嘅 Super Junior 演唱會，跟住再落啲就有啲咩網球名人賽咁樣，有啲世界各地嘅好手去打網球咁樣，咁啲都好似好繽紛啊，好多嘢睇咁樣啊，咁樣咁會唔會叫做兩條腿走路總係一件好咧？捱過呢段時間又有機會否極泰來咧？呢個豪賭股 咁當然產業唔好太單一，絕對係好嘅，即係好似過往咁樣就澳門嘅產業方面咧全部都係依賴曬呢個係博彩業嘅。咁當你出現咗啲咩問題啊，政策又好啦，或者係啲即係疫症啊，或者係啲即係世界嘅環境改變又好啦嚇，咁都會影響好大嘅。咁如果當你係即係分散咗你個產業嘅話咧，咁其實就當然個長遠發展嚟講係健康啲嘅。咁但係就嗰、那個頭先講啦，就係嗰個係回本期啊，或者係嗰個回報率方面咧，就一定係會有所不同啦。咁同埋就就算頭先我哋講呢一扎啲咁嘅消閒娛樂嘅嘢嘅話咧，其實都係同旅遊業咧係掛鈎咗噶嘛。 係。 咁所以如果一出現一啲咩疫症啊，或者出現一啲咩特別嘅封關嘅事件嘅話咧，咁你就成個產業鏈都會有影響。雖然你係唔係博彩啊，雖然我係做呢個係搞演唱會啫，咁但係其實你都會有影響噶嘛。咁所以變咗呢個都係一個單一集中嘅風險喎。 咁轉個角度啦，同 Kenny 關心埋咧。琴日出個 news 出嚟就係話流花嗰件事啦，即係本地咁本地嘅地產股啊應聲下墜啦，一眾嘅咁樣。咁Kenny 都想問下你啦，嚟到第四季啦，即係關於個樓市啦，或者呢個息口嘅問題。其實當然你話美國嗰邊都會有機會持續都係高息嘅環境，但係供樓人士以至成個樓市方面係咪真係好影響成個地產股嘅結構咧？而且你見嗰啲各大啦，唔好讲四大地产商，各大地产商啦，其实都暂时 put on hold， 即系暂时都睇定啲先。当销售者都睇定啲，你买嘅人更加再睇定啲啦。咁会唔会 freeze 咗喺一个位咧？咁啊，交俾 Kenny 多讲少少啦，唔该。 其實我覺得一定會，因為點解咧？好明顯就係你好簡單，而家就係嗰個利息嘅水平太高啦。咁你而家嗰個係供樓嘅利息講緊都係五厘咁嚇，咁你係遠高於嗰個租金嘅回報率嘅。咁即係條數係唔計唔到嘅喎。咁即係話咧，形成咗就係、如果你買樓做投資嘅時間嘅話咧，其實而家係個負回報嚟嘅。咁你唯有就寄望咩咧？寄望個樓價升啦。咁但係樓價升嘅話咧，咁呢個又同供求關係有好大關係啦。咁你嚟緊去講緊咧嘛，政府之前都講啦，就係嚟緊嗰幾年咧就有60000多個單位供應啊嘛。咁即係話每年係20000多嘅，其實都係超過咗嗰個係平時我哋平均嘅一個係吸納量啊嘛。咁再加埋最緊要成個地價咯，因為你而家睇翻政府之前嗰拍嗰啲地咧，譬如啟德嗰、那個，都係講幾千蚊一尺嘅啫嘛。咁你而家講緊係以前買落而起咗賣緊嗰啲，係講緊呢個賣緊係20000多啫嘛。咁因為點解咧？佢哋嗰個係地價成本係過10000噶嘛。咁如果當嚟緊啲麵粉係咁平嘅時間嘅話咧，咁嗰個麵包嘅價錢係咪要跌咧？咁呢個都係好正常嘅喎。咁所以變咗大家都會睇到個趨勢咧，就係嗰個樓價咧，暫時都係易跌難升嘅，除非個經濟突然間大好啦，咁跟住或者突然間咧個需求量大增，可能就係引入咗好多啲係專才移民等等嘅話咧，對即係境外啦，即係係嚟自境外嘅人嘅需求增加嘅。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呢個情況就會係持咗一段時間，所以就會形成咗一個係一個僵局，一個拉鋸局面啦，就成交就好少。但係樓價你話會唔會大跌咧？咁我相信又唔會嘅。 係咁啊，主持人都不便再多問啦。如果唔係啲業主們真係越問越傷心啊，關於呢個樓價咧，係成為咗冰點啊。好啦，咁啊， 但係呢個又係咩？又係一個即係 這個是局面就話咩？其實政府亦都係希望嗰個樓價，雖然樓價跌咗好多，但係咧可能喺政府角度或者好多市民角度，其實都未去到一個係普通市民可以負擔嘅水平嚟嘅喎。咁所以係個樓價再跌，係咪令到即係多啲人去買到樓咧？咁呢個就係一個值得思考嘅問題咯。 係咁啊，睇下方方面面啦，我哋再睇下事件點樣去發展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盛慶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唔該曬 Kenny， 下個禮拜再同你傾，拜拜。 若是要開口，回憶錄不講奮鬥，二十個春秋曾跌破多久？有一些智慧祈求豐收，另有些憾事無從追究，有你陪同，陪同歷盡世界好醜。誰送上過彼愛，仍相信是你令我堅忍，闖過最壯闊的海，難是世上再多不能掩蓋，你是我所愛，即使不能再都不改未來。人問過星斗，谁亲得超出自由，绝望里解忧，连我亏待你亦接受，有一些悔疚遗留伤口，亦有些罪疚无奇不有太多，难及你永久。谁送上过彼爱，仍相信上再多不能掩盖，你是我所爱，即使多难过都多得你在。你送赠过的好，永远是我的希望及前路，难以一起去走，成为已丧，错过最精彩，还想答谢你，令我今天知道有过最精彩，成就再低 佢吉吉周吉培有呢首作品《你是我唯一的》。 晨光第一线，阿欧。 见到嘉明咧，今日已经换咗咧冬天衫啦，咁 样 有颈巾 啊嘛，即刻攞翻条颈巾出嚟，换下条颈先。 Vicky 咧又着咗 sweater 啦，咁啊小白都惯咗朝头早着长袖衫嘅咁样，咁啊我咧头先 你就短袖喎。 我都是穿长袖的，但我除了衫啫。咁但系咧，今日特登讲呢个吓。咁如果你话喂，冬天都想游下水，边度帮到你咧？咁啊，康文署啊，28个咧游泳池有冬季嘅暖水设施 啊。系、哦、啊，我知道大埔区都有一个。 系啊，冇错。 我净系知道九龙公园系咪啊？ 帮大家 check 下先，你唔好净系关注九龙区。其实咧，我原先呢个报道咧系由港岛区出发嘅。 哦，好，不过由港岛出发。 首先呢个中山纪念公园游泳池已经会有啦，咁啊即系嗰个比较大嘅青草地嗰度啦，系啦，咁啊摩丘啦，即系摩利神山嘅嗰个游泳池有啦，维园游泳池都有，系、有暖水嘅。咁头先咧，Vicky 咧同埋小白咧讲嗰啲咧都系啱嘅，系啦，咁啊你话九龙公园啊或者大角咀泳池啊都会有暖水啦，咁样啊新界嘅暖水泳池都比较多啲嘅，咁可能新界又比较大啲啦。远至东涌游泳池咧、哦，都系有暖水。 东涌嘅游泳池真系好靓噶， 系啊系啊。 系咪就系喺呢一个上山顶缆车隔篱嗰个位置啊？ 好嘥白嗰嚿嘢咧。 系啦系啊， 揾日去会游下先。 揾日去游下系嘛？咁你努力啲啊吓。咁啊讲好嘥白咧，坚尼地城嗰个游泳池都好嘥白嘅， 系 好靓嘅，佢系 sea view 噶嘛。 哇！ 系啊，我记得 咧嗰度有。 我记得前特首啊，梁振英先生嘅得意之作嚟噶嘛，嗰、那个即系我哋平时啊行去西环泳池西环泳棚嗰边嗰度附近咁样啦，嗰、 啊啊 那个几靓嘅，嗰、那个泳池我觉得系 而家好多建筑都好靓啊， 系咪好多小朋友设施改过啊？ 喺、 就是、 对面咯，对面嗰度咯，佢、哦、都好 cyber 嘅，即系个建筑风格咁啊，仲有 泳池嘅 系啊，OK 咁啊，仲有啲沙滩咧，其实都仲有啲救生员会当值嘅咁样，咁、大家去翻咧呢啲有救生员当值嘅沙滩就会比较好啲，包括咧深水湾啦、清水湾第二滩啦，同埋咧黄金泳滩咧都会有救生员去当值嘅，咁啊其实都唔止嘅，不过就时间所限啦，未能够讲咁多啦，咁不过咧今日都天气麻麻地啊，大致多云啊，有一两阵雨啦，最高气温大概28度啊，依家25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74%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彭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访问三藩市，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时候，将会同美国企业高层共进晚餐。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中国是负责任的国家，从不缺席中方参与的重要多边论坛。关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有关会议的安排，中方正是同各方保持沟通，会适时正式发布消息。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在联大第四委员会会议发言的时候，呼吁以巴双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耿爽说，以巴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巴勒斯坦民众特别是加沙地带民众正是面临雪崩式的灾难，必须要再次明确，一切针对平民的暴力和袭击都应该被谴责，任何违反国际法的做法都应该被反对。耿爽又说，中方呼吁冲突方回应国际社会关于停火止战的压倒性呼声，立即停止敌对行动。中方将会继续和有关各方保持密切沟通，为推动停火止战、避免更大人道灾难发挥建设性作用，为巴勒斯坦问题的全面公正持久解决作出不懈努力。加拿大驻尼日利亚高级专员公署发生爆炸，造成两死两伤。位于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的加拿大驻尼日利亚高级专员公署发表声明，说公署在当地星期一发生爆炸，已经暂停在阿布贾的活动。 尼日利亚当局话系有关公署发电机房装有2000升柴油嘅油箱发生爆炸并且起火，两个发电机维修人员死亡，另外有两个人被严重烧伤，已经送院接受救治。加拿大外交部长赵美兰在社交媒体说，加方正是对事件进行调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发生爆炸，造成至少7个人死亡，20人受伤。当地警方说，一架小型巴士在喀布尔达什特亚奇街区发生爆炸，死伤者都是平民，暂时未有组织承认同这一宗爆炸案有关。达什特亚奇街区一个市场上个月26号亦都发生爆炸，造成4个人死亡，7个人受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随后宣称策划这一宗爆炸。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2, 日元 150.42, 瑞士法郎 0.901, 加元 1.377, 人民币 7.281, 英镑对美元 1.229, 欧元对美元 1.07, 澳元对美元 0.64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3。日经平均指数报32,393 点，升12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9.51美元，卖出1,969.9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周末期间风势颇大，下周初气温逐步下降到20度左右。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英皇道去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道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英皇道去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道一段咧就车多少少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咧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就喺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狮隧沙田入口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慢车，龙尾喺明爱医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龙盘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啦，近住九龙塘嘅律伦街一段咧就慢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车多，咁而家排到去接近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系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啦，近住牛头角下村一段咧都系比较繁忙。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由新墟咧至到元朗公路泥围一段咧都系比较慢车。咁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就喺马场。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车多，龙尾喺天富海湾。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繁忙，咁车龙咧排到去西贡公路啦，近住郑直之中学。最后提一提大家，三隧分流方案第二阶段的分时段收费将会在12月17日上午5点实施，详情可以查阅运输署网页。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开波啦！港台电视继续为你播映本地顶级篮球赛事。 2023年香港男子甲一组篮球联赛， 11月7日星期二晚上10:30播出永伦对汉友。 11月8号星期三晚上10:30播出满贯对骏鱼。 关注更多本地顶级体育盛事， 关注香港男子甲一组篮球联赛， 记得 mark 港台电视32。 逢星期日凌晨1:00-2:00， 陈俊轩、 船仔。 音乐关系， 因为咧我经历过古典时期嘅工作啦，毕业嗰阵时候我都拉好多乐团，同埋拉好多 chamber music 嘅。我系去到好中后期，我先至去开始接触流行，所以而家你问我拉乐团咧，我都会 enjoy 嘅，我都非常会愿意去作为一个 tutti 一个80人嘅其中一个，去演奏啲好伟大嘅音乐。 今个星期有嘉宾谭聪带你走入佢嘅音乐世界。 让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在间。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晨光我都做得到，是做啲乜嘢？就是为自己预备一个晚餐，唔系午餐，晚餐。 哦，晚餐。我嗰個就留意飲食圖鑑啦， 一陣佢留翻一陣先講啦。 喂，不過我可以講尋晚，或者我經常都會食嘅一啲嘅晚餐嘅餸啦。 好啊， 因為咧營養師同我講咧，就話如果晚餐能夠食到海鮮咧，普遍嚟講係要健康啲嘅喎，因為海鮮高蛋白就少脂肪，咁啊對於一啲譬如係要控制體重嘅人咧，咁可能會係比較上理想。 哦，你就食咗龍蝦啦？ 我都想，我都想食龍蝦。不過我幾多咧係會食炒蜆，因為阿仔仔。就好中意食炒蜆嘅，咁基本上你去街市嗰度买，我都买得多噶，我买40-50炒蜆噶，一大盘炒蜆噶。 你点样炒噶？豉椒炒啊？ 我就会落九层塔。 哇， 系啊，原来落九层塔炒蜆咧系相当野味噶。 佢嗰啲九层塔咧都系自己种植的。 唔系，我喺街市买嘅都系，因为街市买其实都系讲紧5蚊啫嘛，5蚊至7蚊，其实系一大扎俾你咁样，通常都用唔晒，摆喺雪柜用几次添，跟住再落啲蒜头炒啊，咁啊落少少酒咁样，酒就冇乜所谓嘅。咁虽然都系俾小朋友食啦，但系有啲酒香咧，炸过之后咧，佢可以辟咗海鲜嗰啲腥味。 咁啊系。 咁所以我觉得咧都几好嘅。咁呢个我觉得唔错一个餸咧，可以经常我嚟煮，同埋咧有阵时就要成日睇住小朋友啦，因为咧唔系话惊佢哋食嗰个蚬嘅时候有问题，系惊佢哋好多时攞埋啲汁去捞饭，因为嗰啲汁咧个味都几重噶，系啦，咁啊惊佢高钠。其实是好食的，不过是高钠，是啦，所以就看看醒细路仔，不要因为好食呢就成日攞啲嗰啲汁去捞饭咁样啦。 你讲开蚬呢，我自己都好鍾意食㗎，我经常自己煮嘅一个叫做晚餐呢，就係好健康嘅，我觉得就係蚬加粉丝加肉碎，然之后煲滚一个汤。 哦， 系啦，咁好鲜味，因为有蚬咧，佢带出到个鲜味啊！你有少少肉碎，炒少少肉碎，加少少姜，跟住又爆香啲蚬，最后咧就落粉丝爆晒，又有汤饮。因为我系因为你有粉丝啊嘛，粉丝又唔会话唔健康，系啊，俾啲饭啊，俾啲面啊，健康啲啊嘛。呢个就我经常自己煮嘅， 最好就系一锅过， 系啦， 唔使洗多几只碗，几好啊呢个。 同埋有个套路咧，我都中意去街市嗰度搵啲卖菜嘅姐姐同佢讲，我今晚整杂菜一品煲啊，跟住佢咧就会样样菜就执俾你嘅，呢个咧都系一个几，即系超级市场就唔得啦，你一定系一大扎一大扎买啊嘛，咁你去街市揾啲姐姐帮下手咧， 你要街市先得啫， 唔系噶， 你先得啫，小白， 你氹下佢哋个个都得噶， 我又唔信啊， 你今日试下就 自己做，我唔会啊，今日睇 Captain Marvel 啊， 即系你今晚嘅晚餐就 系 爆谷， 食薯条汉堡包系啊，好耐冇食过啦，咁你食咩啊今晚？ 我今晚都未必有得 你 on show 好似。 系啊，因为今晚我 哋擎天啦，你 可以擎天过，擎天过系 OK 嘅。我哋今晚咧就 Radio 3啦，香港台第三台咧，每一年就年度嘅盛大筹款项目啦，就系同南华早报嘅合作咧，今晚就会正式开锣啦，就喺翻我哋香港电台嘅广播大厦啦，1号内录音室 系咪有啲大有钱佬先可以捐钱嘅？定还是我呢啲小市民咁样，可能10元8塊都可以试下参与噶？ 梗系大大小小都无区啦，因为我哋整个嘅活动咧，通常都系 就是今年今日开始啦，咁就一路去到过咗圣诞之后嗰几天都仍然是筹款期间嘅。哦、我哋每年都会支援最少12个不同嘅志愿团体，咁、希望佢哋都可以喺基层嘅位置啦，喺唔同社区当中做到啲实事。咁、所以今日就公布详情啦。 好、哦，咁啊，嘉明继续 good show 啊吓。 多谢。 至于阿小白同埋 Vicky 就整你啲蚬嚟食下啦。咁我就都系蚬，我烧蚬下先，入去睇下戏先啦。呢个时间咧，交俾嘉明啊，讲下啲亲子学习嘅要注意嘅心得啦。 嘉明够钟上堂啦！ 嚟嚟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早晨啊 ，Megan。 早晨，雅明。 继续咧，有 Megan 同我哋讲下关于唔同嘅方面咧，点样可以帮到一啲女仔？我哋今个月咧专注咧系帮女孩子嘅。其实咧，对于女仔嚟讲咧，个风险都真系上次我哋有讲过啦，有好多唔同嘅形形色色啦。咁我哋讲过喺屋企点样样可以支援到屋企嘅人，俾个开放嘅态度，去等佢开心建成。有啲咩问题嘅话，直接同屋企人讲。咁但系其实成日都讲家教啦，家庭嘅教育做得好，学校嘅教育都要配合得到先至得噶。咁你会唔会都有啲？去学校教下嘅经验噶， 有啊。其实去学校做性教育咧，一啲都唔容易，系好艰难嘅。因为即学校有时间上嘅限制啦，一嚟，二嚟咧都未必系每一个学校能够接受到真系觉得年轻人需要嘅性教嘅。我哋试过咧都好几次噶啦，即明明老师嚟就话想安排一个性教工作坊俾中四嘅同学，咁咧但系佢想我哋讲嘅主题系青春期，咁咧我哋就觉得咧非常之唔配合嘅，因为中四冇可能即再讲小六或者中一。嘅呢一类嘅即系内容，其实应该系可以讲亲密关系啊、身体界线呢啲题目噶啦，已经系。咁咧，所以我哋就经常咧就会同老师啊或者学校社工就真系去认真讨论。喂，其实我哋觉得学生需要嘅唔系呢啲，就好多拉扯嘅。咁有阵时就会成功啦，系啦，但系有阵时都唔成功噶。 嗯， 系啊， 我听闻过有啲唔成功嘅 cases 咧，就变咗啲老师要自己谂啲另类啲嘅办法去到小班教育啦。 唉，系啊，嗰、那个都可以分享一下，嗰个都好经典嘅，系咧因为嗰、那个学校社工佢好有心，因为佢真系知道有一班学生咧，佢系好需要知道一啲正确嘅性知识，唔好上网乱揾啊，或者问朋友问咗啲唔啱嘅资讯，咁佢就搞咗工作坊，佢就想咧。就喺家政室，系啦。咁但系因为学校咧都唔宗教学校系好困难嘅讲性教育，咁咧就喺家政室咧就安排咗一个整甜品班俾啲学生，系啦。咁咧社工仲整另一盘咧布丁塞喺雪柜， 真系有道具嘅， 系啦，真系有嘅。咁咧就俾我哋同事咧就同学生中间做好多小组讨论啊，同埋真系教佢哋一啲知识嘅嘢啊，俾啲物佢睇啊，即系安全套系咩嚟嘅，系点样用嘅，系啦，避孕丸系咩嘅样嘅，系点样嘅一啲正确嘅资讯俾佢哋。咁嗰盘布丁咧，就即系惊啊，副校长或者校长或者其他老师经过嘅时候咧，就作为一个好嘅道具，就我哋一齐食甜品，我整完个甜品啦。但我哋倾偈咧就系讲紧一啲性教育正确嘅正面嘅资讯俾学生。 系 啊， 咁其实咧喺呢一类型嘅情况之下咧，咁当然要阿社工好有勇气啦。 系啊。 有心，佢即系觉得学生好需要，佢愿意为学生行多呢一步，先至可以将啲正确嘅知识带入到学校啦。头先你有讲过一个好有趣嘅问题，就系、是、其实咧，好似我哋上中文科、英文科、数学科，应该系有一个跟住年纪成长嘅一个所谓 syllabus 啊，一个教育嘅课程，系究竟个进程系点样样咧？咩年纪应该学习啲乜嘢嘢嘅资讯咧？咁样样有冇一个大概嘅概念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噶？ 大概都有嘅，譬如即系中一二学生咧，我哋觉得即系除咗讲青春期之外啦，就系更加重要系一啲护理啊、健康嘅知识，佢点样照顾自己嘅身体，因为即系性征啊。都已經係出現咗啦，咁佢會因為佢同學仔又會互動啦，大家都好常見咧，係會 即取笑别人身体啊，哎呀你个胸部咁大嘅、啊、你个 pat pat 又点啊咁样。咁所以我哋都会中一二呢都会讲多啲身体嘅变化同埋点样照顾自己会较为多嘅。跟住去到中三四呢就真係会讲多啲啲网络交友啊要点样注意同小心啊。同埋呢如果学校可以啦我哋都讲下即拍拖啦因为都好常见啊即係高中呢啲時間會拍拖，係啊，咁所以去到即係中四啊、中五咧，中六難啲安排嘅，咪預備考試嘛。咁通常都係中四五，咁咧就真係會同佢哋講下戀愛關係啊、親密關係啊、拍拖，自己點樣定個身體界線咧？點樣同伴侶去討論講身體或者點樣保護自己咧？甚至啊，真係。真系分手啦，点样算呢有咩可以做呢系啊， 点样分手系一个可能学生们咧都好想知道嘅一个大问题啊，因为咧未必个个有呢一个嘅成熟度咧，去到处理关系破裂嘅时候应该点样做？ 我哋通常好建议咧，同学仔咧，有个即系有个智囊团，即系有一个朋友团咧，可以即系佢。值得信任嘅，即系当然咧。如果家长都平时都已经系同仔女好似朋友关系咧，咁就最理想啦。咁但系未必个个学生都系咁噶嘛。咁可能 未必个个想分手嘅时候带埋妈咪出去噶嘛。 系啦，咁佢最好就有个智囊团啦，有个朋友团咧，即系可以一齐商量嘅，倾到嘅。 哇，其实真系要学嘅话咧，好多嘢可以学。所以继续喺家长考牌学堂咧，我哋会持续地喺今个月份咧都会有 Megan 嘅出现嘅。多谢你啊， 好多谢。 弱势远令我犹豫，离场十秒又认输了事。明知拣错伴侣，却在意，某想法难提议，痛够了，无法去制止。 越痛越自责，愿令你仁慈。回头十秒又后悔至此，即使安慰下去我乐意，但劝你这次全然后退，尽快别太迟。 应该分手吧，我知，就算知难尝试， 修补关系你知没意思。 跟他早心力透支，就到此硬性处置，难挨在你长夜错误里坚持。 应该开口吧，我知，就算知难随意。 讲分手吧，你知没法子，谈下次，即使单身没靠意。还算可以，从前是你极大意，现在别要轻视建议。 越错越极致，越令我怀疑，就似伴侣就像照镜子。 即使挣扎下去，你愿意，别要再反思， 寻求下个伴侣更轻易。 应该分手吧，我知，就算知难尝试， 修补关系你知没意思，要睿智， 跟他早心力透支，就 何亦已沉沦最致命歌词，即管开口扮理智，若再错再没事，讲句想好扮理智，做旧相留着字，即使单身欠靠倚，共勉志，谁不知从头做。建议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屯門呢个地方在香港历史入面算是非常之悠久，更加是香港古代历史入面非常重要的地方。屯門呢个地方不同年代也都有不同的变化，到底屯門呢个名字又会怎么来呢？想知道的话，白元浩转头话你知。 Shoot, shoot, shoot, shoot for me. What the kai, what the kai, so none of one of my thing, but okay, I'm okay, let go. Listen up, three, two, baby, take notes. Oh, mama, go to, my dad, Keko. You may empty bowl, baby, he told you that's a man, go to, ah, then I original. Oh, yeah, I had to be ninja, me tie now. Are you walking princess, Shana? I like, when I want to go hand down, pull to through him, I want night. 原来屯门由始至终都是叫做屯门的，咁啊经过好多唔同嘅变化之后，最终反璞归真，又翻嚟屯门呢一个名字，中间有啲乜嘢嘅变化呢？喺唐代嘅时间，原来屯门设置咗军阵，比较多人嘅讲法咧就话屯门个名字就喺呢度嚟噶啦。 屯門即是屯兵之門咁樣嘅意思。咁但係其實呢個講法亦都冇實質嘅證據支持嘅，咁啊暫且當係參考之用啦。喺唔同嘅古代地圖入面，屯門嘅稱呼亦都有不一樣㗎喎。萬曆九年即係1581年嘅時間，見到一個叫做全廣海圖標作呢，就叫屯營，營係營房個營。1866年意大利傳教士朗他尼繪製咗一個就係新安縣全圖，屯門呢個名亦都出現，不過屯呢今次係團結嘅團。睇返屯門附近嘅青山，原來就係屯門區最高嘅山峰嚟㗎。再望埋香港歷史，英國租借新界以嚟就一直以青山命名為屯門地區，直至到1973年刊憲宣布，自此屯門就取代咗青山啦，亦都作為新市鎮嘅名稱。南宋末年义帝南逃，咁啊相传屯门亦都系曾经一度成为宋帝咧就系避难嘅地方。陆秀夫保护宋帝逃亡，咁啊曾经率领兵马呢对屯门嘅龙鼓滩。咁啊龙鼓滩山上面就系相传宋帝曾经藏身嘅地方嚟噶啦。 讲下屯门都好、啊， 屯门而家好啦，而家呢个年代大家入屯门咧。通常都是话会食海鲜嘅， 系啊， 那个位啊，海鲜多啦， 三圣村 系啦，咁又有黄金泳滩啦， 系啊， 嗰度咧都其实几啱大家一家大细去玩嘅， 系啊，11号好似有个好劲嘅超强跑车展喺黄金泳滩啊，系礼拜五再同大家 update 下，好似有啲好劲嘅靓车运晒过嚟香港咁啊， 系咯， 系啊， 咁啊屯门仲有个如果行山圣地咧就。香港嘅大峡谷，就喺屯门嘅 菠萝山，菠萝山 就系菠萝山啦， 菠萝山。 咁嗰个大峡谷咧，识影相嘅人咧，真系可以影到变咗美国大峡谷噶， 真系噶， 好犀利。 系啊，你唔好影到穿崩位咪得咯。 系啊，同埋唔太难行噶，佢系行一段石屎路，行到上边咧，其实真系行到有叫做整到你只鞋咧，会有啲 有少少黄黄地 嗰个位 沙嘅感觉， 系啦，几得意噶，其实我觉得 系啦。咁同埋佢嗰个应该系一两粒星嘅啫，所以真系一家大细可以去行。咁同埋咧，行到上去之后咧。你影出嚟嗰個係壯麗嘅感覺， 係啊係啊， 令到啲人會覺得你一定行得好辛苦，先至去到嗰個位，影到啲咁靚嘅風景啦。 就俾個 like 你啦， 冇錯啦。 其實並不是嘅，係啊， 其實係易行嘅。 因為我都行到咧，證明係易行嘅。 你唔好咁啦，你啲單車人嚟噶 嘛，你又單車又跑步。 咁啊，我都係講翻咧，飲飲食食嗰啲嘢啱數啲。我覺得咧，我屯門真係第一次入屯門咧，覺得哇呢個地方咁大嘅，佢真係有無限嘅土地儲備，我覺得可以係 新 區 嗰邊啦，有新城市嗰邊。 係啊，你 橋嗰邊都多嘢食，而家開咗好多 cafe， 紅橋嗰邊 係咪啊？真係 同埋市中心佢哋嗰個公園入邊嘅小朋友遊樂場都係出曬名咧，會有啲慈善團體帶小朋友去嗰度實驗一下。 哇！嗰度有個公園，嗰啲遊戲好犀利嘅喎，都係好玩嘅喎。 早晨，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嚟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连升七个交易日，收报34,152点啦，升咗56点啊。标普500指数咧升12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升121点啦。港股 ADR 咧都继续有得升嘅咁样。咁啊，贴士啲啦，睇下新加坡嘅港股期指咧高水70点啦。睇嚟咧，大家都系静候紧啊。本地啊，一啲大嘅科企啊出业绩啦嘅一个效应啦，咁所以今日咧港股咧都唔系有好大嘅升势啊吓，咁啊始终都系审慎少少嘅，咁啊关于股票市场嘅资讯咧，转个头可以同大家咧分享更加多呢个时间咧，听听啊晨光好友先啦。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系 Andy 黎展峰。 今日嘅晨光好友咧，今日我哋两个系啦，有小白啦，同埋船仔一齐嘅。咁我哋身边嘅朋友系 Andy 啦， Hello， 早晨小白， 黎展峰啊， 喂，你好啊，黎展峰。咁我知道咧，其实你出道而家都够唔够两年啊？ 就嚟两年， 就嚟两年啦，系啦。其实我一直有心入边个疑问嘅，其实我记得你系BU 体育系噶嘛？ 系啊，系啊， 系咯。点解会突然间转咗行咁样过咗做歌手咧？ 一路睇嘅时候，喂，无厘啦更噶， 无厘啦更。 唔通以前一路跑嘅时候，一路唱歌，已经知道自己好戏？ 足球加跳舞咁样。 哇，你足球噶？ 系，我系踢波嘅。 踢边个位啊？你？ 我踢后防多嘅。哎呀，咁高大就系稳手。 唔怪之得啦。你见唔见到？其实我以前都踢波嘅。 睇得出嘅，睇得出嘅， 咁都睇得出，咁矮， 樽公型。 唔系我以前中坚噶， 中坚，诶， 踢 咁都系， 踢过沙青噶。 哇，系咩？ 系啊， 我睇你唔出喎。 你啲眼神好衰啊！你啲眼神， 我又睇你唔出喎。 咁都系踢中坚嘅，咁但系发觉，都系唔得啦，都系踢得差啦，所以就算啦。佢哋冇我，佢哋会赢噶， 会赢嘅。咪因为我自己咧，就本身其实我自己好中意做运动嘅，但系做中意做运动嘅原因系因为想减肥。因为以前系 你而家咁 fit， 以前系一个肥仔嚟噶。 你系因为以前系肥仔，所以入体育系啊？ 系因为开始咗做运动，然之后对运动产生兴趣，就觉得我要知道一啲除咗技巧上，知道一啲资讯上嘅嘢，所以就报咗体育系咯。 果然咧，所有肥仔咧都系潜力股嚟嘅。而家咁靓仔， 呢样我要同 Andy 讲，你知唔知咧？我哋约你上嚟做嘅时候啦，咁船仔咧，佢第一句就系黎展峰，我知啊。好靚仔嗰个啊！ 系啊系啊系啊，我有睇金曲见到你，哇好高啊！离远睇， 佢流晒口水啊！你小心啲啊！你坐佢隔篱， 唔好踢爆我啦！ 你小心啲啊！系啦，咁你读完体育系，跟住就参加比赛啦，跟住就正式叫做入咗行啦。咁你成个过程入面，你有冇啲特别嘅体会啊？ 其实系几得意嘅，因为咧我都见到有好多朋友仔，即系有而家好多唔同嘅真人 show 啊，都想试下睇下自己参加真人 show 系点，因为自己譬如。我只系唱歌嘅啫，都唔系好识跳舞嘅，咁所以就想睇下自己又跳唔跳得啊？ 以前体育系有冇跳舞？ 有，但系佢系好 basic 嘅啦， 即系咩舞嚟？体育系嗰啲 aerobic 嗰啲啊？ 啲有少少似，但系就系一啲好 basic step 咁样咧，即系左右拼步啊，即系可能跳下 OK 嘛，嗰种 level。嗰個 level 嘅啫， 嗰啲玩 嘅 啫， 係啊，即係玩下，因為佢係可能一個禮拜一個鐘一堂咁樣，咁就唔係好深究到，係啊，咁但係就想即係參加比賽就可以深究下自己啦，然之後咧就參加真人 show， 跟住就睇下自己除咗唱歌之外有冇其他嘢可以發展到咯，咁但係好開心係可以同到而家公司即係有個機會咁樣咯。即公司入面有好多前輩，即帶住，我覺得係即都希望之後有咗多啲機會可以同佢哋 cross over， 係喎，經驗又好，或者唱歌嘅技巧都好，都可以喺佢哋身上面攞好多喎。 咁你入咗行，你都差唔多兩年啦，有冇話同過啲咩藝人合作？你係覺得哇好難忘、好開心嘅咧？ 最難忘可能啲訪問啊，有個覺得你好靚仔嗰啲咧，哇隻眼亮閃星閃閃曬咁望住你，嚇死佢而家。 呢個將會列入我其中一個2023最難忘嘅， 係啦， 係啊，最難忘啊，我諗係可能拍劇係今年最難忘 啊，係喎，有劇喎， 係啊，因為今年係都係新一個嘗試嚟嘅，又係繼續延續新人年，有多個新嘅身份，跟住即係因為上年就係唱歌啦，今年就可以多咗一飯去拍劇咁樣 演員啊咁樣。 系啦，咁然之后有好多都几新嘅演员，其实系几开心嘅，即系大家一齐去创作一个作品出嚟，然之后，但大家都因为可能好新咧，都有好多嘢都系好唔介怀咁样去，譬如我试下呢样啦，我试下呢样，大家好放晒出嚟去做咁样，咁有好几位 artist 其实都好开心同到佢哋合作啊， 撞嗰啲火花可能都几好喎， 系啊，即系同埋有啲系，即系有啲系有几位，即系譬如。Ivy， 同埋譬如阿 Josh 咁樣係第一次合作嘅，大家，然之後佢哋都係即係我係有睇過佢哋選秀節目，然之後就即係有可能既定覺得佢哋都係一個點樣性格嘅人，跟住點知係即係困埋一齊做嘢嘅時候，原來佢嘅性格係可以咁樣嘅，咁所以係幾 surprise 咯。 咁你自己咧，你自己覺得你自己性格啱唔啱呢行咧？其實 都幾啱噶， 係啊，本身都係因為。其实体育系嗰啲，我觉得应该系应该系好 outdoor 噶啦， 系 起码开朗 positive 嘅， 系啊，即系因为好似就系以前好似 会不断去冲出去玩啊，去做好多运动啊，咁所以咧就会觉得啊就算呈现出嚟咧，都系要一个比较阳光啲啊，跳跳扎啲嘅感觉嘅俾人。咁然之后就同埋再加上咧，其实我觉得音乐即系喺呢个行业入边咧，都好讲大家嘅合作，即系都系一个团体嘅活动嚟嘅。咁所以我自己本身系特别中意团体运动多啲，即 系我你踢波， 系啊，即系我冇咁中意 solo 嗰啲运动嘅。咁所以咧就我觉得，诶，原来我运动咁中意团体合作呢个精神咧，其实对于我系喺呢个行业啊音乐上面都好有 帮助。咦，你呢个启发好好、啊，即系你年纪轻轻，但系都明白到就系自己嗰个 personality 自己个性咧，喺因为譬如足球啦，有团体啦，跟住亦都反映到就系而家嘅工作上面又系一个团体啦，你揾到你自己。好容易投入喺嗰一樣嘢嘅竅門， 可以再容易喜愛，再喜愛啲呢個行業。 哦，你咁你有冇諗過 join 男團咧？不如成為一個男團嘅 member。 嗯， 不如揾我，揾我。 我有喂，都可以。 你睇下佢嘅聲， 中堅，中堅，中堅，中堅男團。 我睇電波頭先話，都可以。 唔係因為。其实呢个我系 惨啊，嗰度 有幻想过嘅呢个画面。 吓，有幻想过同我组男团啊？ 系啊，三个咯， 好中意你啊， 男女男团咯，我哋 系 呢个都得， 呢 个后面 center。我唔小心，一個唔小心 係、哦，喂，咁啱啦！佢咁高大威猛咧，你喺側邊或者地下嗰度，我可以踩住你，咁我同你差唔多高喎。 咦，係喎、 哦，係 喎、哦、，OK 喎、哦， 我都 OK 啊 ，work 咗喎成件事。哎呀，原來係咁樣嚟嘅。 係啦，咁你嗱，除咗就係組團啦，你都想有呢、這個即係、認真講就係都想嘗試一下嘅，會唔會啊？但現階段未諗，遲啲先咁樣。 現階段就未諗嘅，直都唔知有咩方法實行到，因為始終即係可能而家都係一個個人嘅身份啦。咁、但係因為我自己本身中學時期咧係好興韓團嘅，咁同埋我自己都好幾有幾對幾中意嘅韓 團 BTS 嗰啲係嘛 ？BTS 啊， 係真係好有型。 我以前好中意少女時代㗎。 系、哦、啊， 少女時代、啊、大家都中意嘅， 系咯、 啊，即尤其是中學階段咧、啊，青春期咁樣咧、啊，即 真係無敵噶佢哋， 我感覺好中意。咁所以我都有幻想過啊，自己係一個如果係真係一個男團咁樣會係點樣咧？咁、但係而家有 solo， 梗係 enjoy 咗 solo 梗係啦。有冇諗過試下去喂韓國嗰邊？即系 train 几个月啦，咁样 试下去旅游得，试下去食嘢得， 点解啊？ 但系都有谂过，但系佢嗰边实在太强啦，我觉得即系竞争亦都好大。咁继续装备自己咯。 系咁，如果你最近你有冇话特登去上下跳舞班啊，唱下歌啊，咁样学下唱歌咁样咧？ 有啊，即系我觉得系不断充值啦，特别系而家即系多咗演戏咧，我都有特登再去上跳舞堂，即系唔单止演戏堂， 即系出面再揾老师咁。 再揾老师，即系肢体上，我都想自己再丰富啲， 即系啲手可能揈得再好睇啲。 系啊，即系呈现出嚟嘅。 body movement 系啊，明啊明啊，呢因为我完全做唔到。 系，我都做唔到。 我最叻系跳机械人舞。 咦，我都系。 系咩？ 系啊。 咁我哋嗰团嘢搞掂啦。我哋主打系机械舞。OK 啊，系啦。咁我哋喂，今次咧就时间差唔多。 好， 我哋下个星期再同 Andy 倾过。 冇 问题。 OK， 拜拜。 拜拜。 来电你说再聚喝得猖狂，到见面时紧抱我，陪伴到天光才讲，很感激像我但然而昨晚是你把错，帮他安慰你难过，然后无端打给了我，或是我幼稚，心伤过一千次，还相信可以跟他再比试，无止境下去。若当我是代替品，还清脆变放肆，或是我幼稚，守好朋友名义，我甘心当个自有本相依，又怎会有别个似我爱得多不智？睡觉也不安宁，怕你又来苦劳我，如梦里温馨场景。 在何时？喝醉又再补充，病态魔爱这样重播，唯独怕被你封锁。还是我幼稚，心伤过一千次，还相信可以跟他再比试，无止境下去。若当我是代替品，还请随便放肆。还是我幼稚，守好朋友名义，我甘心当个自有本相依，又怎会有别个知我诚实得不理智？可充当一眼过场，心酸到具意义，只希望得到你回赠我同情句子。自问太幼稚，心死过一千次，还相信可以跟他再比试，留一通热线，就当我是代替品，还请照顾彼此。自愿去幼稚，守好朋友名义，我甘心当个自由共你相依，又怎会有别个知我全是出于爱意？错了后开心过，你讲我知。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 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 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白元浩饮食图鉴，帮你想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艺术体操的诞生可以说追溯到远古的时期，它的存在甚至乎就是早过古希腊体操的。在崇尚人体美以及对美有极度狂热的追求的古埃及，我们能够也都找得到关于就是艺术体操的踪迹。至于现代艺术体操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在1946年受到马林斯基剧院大师的影响，这项的表演活动正式成为了一项的运动，就称之为艺术体操。去到1963年，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了第一届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1984年洛杉矶的奥运会，艺术体操个人全能成为了运动会的正式比赛项目。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更加增加了就是集体全能项目。所谓艺术体操就是运用机械在音乐伴奏之下完成身体的动作。艺术体操正式比赛场地就是13米乘13米的。比赛地毡必须要符合国际体联器材标准。运动员的体操服亦都需要不透明的布料的，而且需要是紧身的，可以便利于裁判能够更加清楚看到运动员每个部位的姿态是否正确。艺术体操整套的动作必须就有音乐的伴奏的，围绕选择的音乐表达出整套主题的思想，整套动作最后得分就是难度分、艺术分和完成分的总和，任何判罚的扣分亦都会从最后的得分那里扣除，例如出界和超时等等的。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小白白元浩。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小白。点样先算系一个 good morning？ 能够一起身见到身边嘅人对住自己微笑，呢一份平实同埋简单，就已经系一个令人感到最舒服嘅早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 晨光第一线， 晨光追踪三十一。 来到星期三的朝头早了，这个时候继续找你阿祥。早晨阿祥。 早晨全体，早晨各位。 7:35有什么看呢？ 带给大家有认识人 大政協啊。咁啊，今集嘅主角咧就係呢位全國政協委員黃錦輝。咁啊，黃錦輝咧就會喺個節目裏邊咧講下佢對香港嘅睇法。佢認為咧科研咧係呢個香港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其中一個好重要嘅發展機遇咁話。咁啊，今晚一齊聽下佢點講啦。咁啊，節目啦，另外亦都請嚟咧全國政協委員啊黃明德。佢會講下咧，佢點樣支持香港嘅青年人啦，翻去內地去支援落後地區鄉鎮中小學教育同埋學校管理嘅工作嘅。咁啊，有興趣嘅朋友，今晚7:35要留意呢個認識人大政協啊！ 冇錯啦，咁去到8:00嘅醫生與你，今集咧又係講啲咩疾病要我哋留意呢？ 咁啊，今日咧就係11月8日嘛，咁啊原来咧每年嘅11月咧就係呢个世界肺癌关注月，所以今集嘅节目咧就会同大家探讨一下肺癌呢个疾病啊。咁啊原来喺呢个各种嘅癌症当中咧，肺癌长期都係我哋香港致命嘅癌症头嗰几位嚟嘅。咁啊早期嘅肺癌咧嗰啲症状咧就好难察觉嘅。咁啊，好多時咧，一旦意識得到身體唔舒服、唔多妥，去身體檢查、去睇醫生嘅時候咧，可能咧嗰個病情已經發展到去咗中後階段啦。咁啊，往往錯過咗嗰個黃金治療期。咁所以啦，我哋今晚呢個醫生遠離咧，就邀請到呢個臨床腫瘤科嘅專科醫生啦，上到節目同大家講解一下肺癌究竟分幾多期啦，同埋每一期究竟有啲乜嘢唔同嘅病徵。咁啊，仲會咧解答一下咧好多常見嗰啲坊間嘅疑問啦。咁啊，譬如啲咩咧？譬如原来即系好多人都话食烟仔咧，即系吸烟咧就会引致肺癌啦。咁但系除咗吸烟之外咧，仲有啲乜嘢因素会引致肺癌？系一啲高危嘅因素啊？仲有啲乜嘢高危因素引致肺癌啦？另外啦，咁啊医呢个肺癌方面咧，即系除咗传统嘅化疗同埋放射性治疗之外咧，最新有啲乜嘢治疗方法呢？咁呢个医生与你今晚呢个节目呢会一一同大家讲解一下嘅。 嗯，我都知道有一个迷思嘅。其中一个迷思呢就係觉得啊，年轻人应该就唔会有肺癌啦。係咁、 哦、 但係。 咁係一个迷思嚟喎呢个。 係咪呀，但係其实我知道最近嘅肺癌呢其实已经有年轻化趋势㗎啦。即係我諗係应该多咗好多啊，平时应该係50至到70岁嘅患者比较多嘅。咁、嗯、但係而家呢我记得40岁留下已经多好多啦。然后譬如26岁好似最年轻个已经有㗎啦。係啦。係即係而家係好容易有嘅。同埋我唔知係咪呢主食住得多呢係咪都係容易有肺癌啦。 哇呢啲真係坊间常见疑问喎。今晚真係听下医生点讲。 冇错啦。咁如果好似船仔咁我真係唔知道。好似成日听人讲话呢油烟太大呢或者你个厨房个通气唔好呢、哦、都係容易有肺癌㗎嘛。我唔知呢个系咪真啊。咁可能呢呢一集嘅医生与你呢会解答到我呢个疑难嘅。咁所以就记得留意今晚8:00嘅医生与你啦。去到10:30嘅迈进未来。咦今次系讲咩呢 这个真的同大家迈进下未来的世界发展。这个呢每一集都找来未来的科学家亲身体验一下呢未来的科技嘛。今集的主题叫做逆龄科学。讲的那些呢不是那些女性常用的护肤品啊化妆品啊那些东西不是亦都不是一些保健产品。讲的真是实际的科学。好多人呢一听到长生不老呢就觉得是科幻小说那些諗法嚟嘅啫。咁但係原来今晚呢个节目话俾大家听呢呢个会成为咗科学嘅事实啦。咁啊节目呢访问咗好几位科学家佢哋认为研发长生不老呢个科技上面呢即係唔係会唔会成功咁简单係只係时间嘅问题嘅啫。 哦即一定已经会成功㗎啦。 係啦佢哋已经睇到方法只係几时完成呢个研究嘅啫。咁啊大家想知道呢个长生不老呢一个科技究竟点样做嘅呢今晚10:30要留意呢个迈进未来啊。 我之前都有听过我唔知呢个系科学定阴谋定系一啲所谓嘅迷思啦。之后呢佢就话啦啊其实迟啲呢所有癌症啊呢啲嘢呢系已经攻克咗㗎啦。即系人类呢系已经系啦已经唔会有癌症。唯一一样嘢令到人类觉得好大问题呢就系病毒同细菌。因为他们是变异得太快然后我们是跟有时跟不切的。同埋始终不是我们自身的机能。自身机能的话其实通常很快就可以用一些我不知道他用什么方法啦我估基因改造啩即是我不知道啦。是啦所以呢我都觉得迟些可能人类是已经不会老同埋人的寿命应该是大大这样延长。 哇真是秦始皇真的可能很后悔呢生早了几千年。 系啊，可能佢生后翻几千年咧，佢已经唔使揾长生不老药啦，有科学已经帮到佢啦。 系啊， 咁好啦。如果咧大家想睇下，究竟人类嘅未来系点咧？系咪真系唔会衰老冇晒疾病咧？就记得留意今晚十点半嘅《迈进未来》啦。今日唔该晒阿昌，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拜拜。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 O、小白、 嘉明、 Vicky、 晨光第一线。 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先。今日嘅天气咧就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微雨，而最高嘅气温咧去到28度，会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以及系高地间中会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天色咧就会比较明朗啦。而周末期间风就会颇大，下周初气温咧就会逐步下降到去20度左右啦。而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75%。 头先咧出去户外嗰度都感受下咧，喂，讲到话，喂，间中吹强风，原来都真系，即系 大风咗好多啊！ 系啊，出去攞少少嘢嘅时候，喺啲叫做户外嘅地方咧，哇，有一阵风吹埋你，呼一声，咁所以咧，即系就算你话啊，温度上，哇，依家仲系25度嘅气温，唔算话气温急降到一字头咁样，17度、18度咁，但系你今日都应该着翻件风褛咯， 最起码啦，或者保保护条颈仔啦。因为成日都听中医讲话，哎，护一护住呢个喉咙嘅位置，咁就唔使钳啦。 系，唔系大颈后都系。 系啊，大家都期待住下个星期一二下可以见到一字头，攞定啲秋冬装出嚟，终于可以。 好似真系有机会19挨呢啲位。 系啊，暂时睇到个天气预测话系啊，19度就应该星期二会见得到啦。 你哋都系中意冬天嘅人， 系啊，买咗好多冬天衫噶啦，而家等着噶啦，咁啊，希望快啲有一字头，我就可以着晒佢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下星期一起推出，45岁或以上市民如果未有已知的糖尿病或者高血压病历，可以到全港18间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参加，中心会协助配对医生。基层医疗健康专员彭飞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目前有300多个医生已经登记参与计划，对于参与人数较政府估计的1000人少。他解释，计划开展初期，医生需时了解，亦都要由处理偶发疾病转型为长期保持医患关系。相信随着各项化验和药物资助资料在网上公开，医生参考之后，参与人数会陆续增加。对于有连锁医疗集团共付额低至50元，亦都有部分地区医生要求病人俾800元共付额。彭飞洲话，80%参与医生嘅共付额收费都系150元或者以下，市民可以自行选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西医工会会长梁汉辉表示，参与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导计划的医生需要处理行政问题，包括与局方的软件对接，而计划的政府资助和建议共付额亦都不算吸引，相信业界要观望计划开展初期是否顺利，再决定是否加入。对于个别地区据报参与医生不够10个人，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说，担心偏远地区医生参与率低，影响市民的选择。他建议慢病共治计划亦都要加设共付额上限，对病人有更佳的保障。彭洪昌又提到，计划由地区康健中心负责招募参与者，希望康健中心加强宣传工作。美国国务院话，美国助理国务卿斯图尔特和中国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前日在华盛顿举行建设性会谈，双方就军控和防扩散相关问题进行了坦诚而深入的讨论，是为保持开放的沟通管道和负责任感管理中美关系持续努力的一部分。 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表示，美国强调提高中国核透明度和实质参与实际措施的重要性，以管理和减少包括核子和外层空间在内多个领域的战略风险，又说需要促进稳定，避免无限制的军备竞赛，并且管理竞争以免演变成冲突。中国外交部早前说，中美今个星期在华盛顿举行 C 级军控和防扩散磋商，根据双方商定的安排，中美双方将会就国际军控条约、里约、防扩散等广泛议题进行对话交流，又说关于磋商的情况中方会适时发布消息。彭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访问三藩市，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时候，将会同美国企业高层共进晚餐。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中国是负责任的国家，从不缺席中方参与的重要多边论坛。关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有关会议的安排，中方正是同各方保持沟通，会适时正式发布消息。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周末期间风势颇大，下周初气温逐步下降到20度左右。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631点，跌38点，总成交金额56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49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43点，跌1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友邦保险69.2跌个二，腾讯控股311.6升2.8，建设银行4.45跌一仙，药明生物50.45是升个三，中国平安40.05跌6.5，小米集团15.94升1.2，小鹏汽车65.6跌3.45，阿里巴巴83.3升1.5，中国海洋石油12.5跌3.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8，日元150.54，瑞士法郎0.901，加元1.377，人民币7.278，英镑对美元1.229，欧元对美元1.069，澳元对美元0.64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日经平均指数报32332点，升61点，港金报1836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8.17美元，卖出1968.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提提大家，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元方的快线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现在已经清了场，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依家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排到波斯富街。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依家排到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而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隧沙田入口排到世界花园。路面情况啦，港岛区江乐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比较车多；而九龙区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坪石村一段慢车，龙尾去到龙盘苑。 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都系多车噶，依家龙尾排到香港儿童医院。而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九龙，近住沥源村比较车多，依家龙尾去到沙田马场。而屯门龙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系车多噶，依家龙尾排到屯门剧术学校。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常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完善地区治理体系，重塑区议会，关系到市民的福祉，是特区良政善治、市民安居乐业的关键所在。 各位爱国爱港爱社区的候选人，请努力争取选民对你投下神圣的一票。 选民请在12月10日投票日踊跃投票， 选出你的理想人选，同为建设美好社区努力。 一二一零，推选细投票，共建美好社区。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虽然佢只系19岁咧，但系佢写嘅题材、佢嘅作品咧，都几能够令到好多朋友咧引起共鸣啊！今次咧就系、要有一个了结啊！吓 ，Henry Moody Closure。 If I don't know how to let you go, you never lied, you never cheated, you never hurt me once, you never tried to mess up my feelings, but you're the reason that I don't know how to get closure.So do something I can't get over. We didn't fight, we kept it even. Never did nothing wrong. You never meant to break me to pieces, but you're the reason that I don't know how to get closure. So do something I can't get over. Silence is so loud, feels like a nightmare. 虽然佢一位咧好出色嘅网红啦，但系似乎佢发展呢一个歌唱事业咧，都越嚟越有水准啊！上星期升入榜占为八位，呢个礼拜轻轻跳到一级去到第七位 ，Henry Moody Closure。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播剧八三零， 中国首部女公诉人题材电视剧 《公诉》， 迪丽热巴同戴维领衔主演。 董事长， 诶，木恩，点解见你有啲唔开心咁样嘅？ 我之前喺度播嘅旧班底被公司辞退咗啦，呢件事你知唔知？ 我唔知道，系边个嘅决定啊？ 究竟系边个嘅主意？又点解要咁对佢呢？ 国剧八三零公诉，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医生啊，你咁靓仔咧，有冇拍过拖啊？而家有冇女朋友啊？ 你呢啲问题咧，似系狗仔队写八卦杂志多过人物专访，不如听下佢哋点做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一年六集访问平凡人的不平凡人物专访比赛得奖者， 今个星期就有小学组冠军观塘官立小学修明道的同学分享访问学校师兄郑荣栋医生的感受。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日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系有听众嘅，不过听众李生话咧，因为佢唔系好得闲啊，佢揸紧车，咁所以咧就接唔到电话，唔紧要，佢就拜托我哋咧帮佢读出佢嘅 message。 搵食紧嘢， 冇问题啊，同埋佢好好啊，佢继续咧就系香港零意外。香港人人爱系啦、 啊啊， 有嘢要讲嘅交俾我哋。 安全至上，赞赏你啊！ 赞赏啊，俾个叻啊！ 系啊，保就业嘅表表姐、 啊， 我觉得都系、 啊， 都啱嘅。老实讲句，即系而家香港市道都唔会话超级之好啦。咁、但系你都好有心，透过第二电波咧，想将呢个祝福咧送俾另一半啊。 系啦、啊，冇错啦，因为咧今个月嘅月尾，十一月尾咧就系佢同太太结婚周年嘅44周年啊。咁所以咧，佢就想多谢太太咁多。多年以嚟咧，对佢无微不至嘅照顾啦。咁我 check 翻咧，就系咧，原来佢哋出年，出年就45啦，就系蓝宝石婚，即系比喻婚姻咧，就好似蓝宝石咁璀璨，而且系珍惜嘅。 今年咧，佢哋系叫44嘅黄玉婚啊。咁意思即系话咧，要提一提啦，啊，提一提啊，老公，44年嘅时间咧，走过来系不容易嘅。最紧要 keep 住一样嘢，因为呢个黄玉咧系咩嚟嘅咧？法国黄玉婚。 哦、 意思即系话到咧，要 keep 住嗰份嘅浪漫 ，keep 住初头拍拖嗰种嘅爱，嗰、种嘅激情，同埋嗰种嘅主动性。 佢主动过嚟点唱送俾太太， 咁啊啱喎，啱和车喎， 45周年，咁啊过多 今年44， 我知道我知道，即系嚟紧就过多五年就接近半个世纪啦， 系 一段感情咧维系超过半个世纪咧，真系相当唔容易啊！当中咧好多包容啦，好多忍让啊，最核心系。就是爱对方咯，系啊，一定要好好咁样厮守终生啊吓，哇，好浪漫啊呢一件事，即系到你经历咗40几年嘅婚姻嘅时候咧，你讲呢句咧特别刻骨铭心嘅，即系同你一开始新婚嘅时候讲，老婆会陪你一世啊，咁同过后嘅演绎系可能都争好远啦，系咪先？你都知道，咁但系调翻转头，真系好好咁样珍惜啦，即系身边有爱你嘅人，互相去扶持，互相去成长啦，互相去生活啦，已经要解决好多生活嘅问题啊！你40几年咧有。即系会有生病啦，会有经济嘅压力啦，咁有好多嘢会发生噶嘛，系咪喺人生入边？咁所以咧啊，用呢只歌咧都啱数嘅。虽然咧一开始系拉个二胡出嚟啊吓， 系 刘德华先生嘅《一起走过的日子》。我记得呢一只歌咧，当年咧仲有嗰啲music video 啊，即系嗰啲音乐旅行特辑咧，好记得嘅。嗰時大台嘅，你記唔記得嗰時每四大天王每個人都有一隻呢啲咁嘅旅行嘅特輯啦？嗰時咧，劉德華係遠赴叫做依家叫俄羅斯啦，嗰時係蘇聯拍嘅。 係 係啊，呢個一起走過的日子，如果你有印象，大概係93、94年嘅時候啦。嗰時係好轟動 的，係咪紅牆嗰啲 friend 附近噶嘛？ 係啊，係啊， 係咯、 啊。跟住咧，佢仲要係俾啲蘇聯嘅軍官咧、去扯走嘅，即係同個女主角要分開嘅。嗰陣時我細個已經覺得哇，點解會咁嘅？ 好轟烈啊！ 係啊，好轟烈嘅愛情 啊，係真係好愛噶。 係啊，咁大家有機會睇下，唔知依家網上平台仲有冇呢啲紀錄片 可以 睇下。 走过的日子，现在剩下我独行，如何让心声一一讲你知？从来无人明白我，唯一你给我好日子，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多少风波都原创，只因彼此不死的目光。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不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告别话仍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睡了，谁分享今生的日子？活着但是没灵魂，才明白 生死之间的意思，情浓完全明白了，才甘心披上孤独衣。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当天一起不自知，分开方知根本是极致。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思想解释当我不知，如今想倾诉讲谁知，剩下绝望旧身影，今只得千亿伤心的句子。沉睡了，谁分享今生的日子？活着但是没灵魂，才明白生死之间的意思。情浓完全明白了，才甘心披上孤独衣。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当天一起不自知。方知根本心极痴，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只想解释当我不知，如今想倾诉讲谁知，剩下绝望旧身影，今只得千亿伤心的句子。剩下绝望旧身影，今只得千亿伤心的句子。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咁啊，今日咧就讲下一啲嘅日本嘅美食啦，其中一款咧都系。我覺得由一種咧都幾粗嘅早餐去到演變而成嘅。所謂粗嘅早餐係咩咧？佢哋當地咧原來都好講究吸收呢個澱粉質嘅。 哦， 咁所以咧佢哋有一款嘅早餐叫炒麵三文治包，唔知道大家有冇見過啦？ 哦，有 炒麵三文治 有喎，好似熱狗咁啊，包上邊，咁啊劏開佢啦。咁你平時係擠香腸，跟住擠啲芥辣啊咁樣入去噶嘛，茄汁噶嘛。 哦， 佢咧就入邊全部都係擺曬炒麵喺度嘅，用啲用個麵包夾住個炒麵。 哇，好 heavy 喎， 粉質加澱粉質 係真係好 heavy， 但 係 其實咧關西地區咧係好興噶，你見嗰啲大阪燒咧，成日中間都想夾住啲炒麵落去入去㗎，其實 因為關西燒咧，其實佢嗰只叫做。叫咩 ？Okonomiyaki， 即係個好字個， 係 好有個好個燒咁嗰個咧，嗰個其實入邊咧都已經有啲面食喺入邊嘅， 係啊， 係啦，咁佢就喺個鐵板上面炒啦。通常咧，如果關西嘅整法咧，佢會有兩種嘅，通常都係加豬肉，唔係係想要豬肉定係想要魷魚。系啦，咁我就通常都系嗌鱿鱼嘅，系啦，因为觉得好似好食 香口啲， 香口啲啦，系啦，炒起上嚟个野味啲啦。好啦，咁所以咧，今日想介绍呢一个嘅喺当地都出咗名嘅一个面，一个叫做包咧。其实咧，我就怀疑喺呢一个嘅炒面三文治包嗰度出嚟。而家大家都知道炒面三文治包系咩啦？ 知道。 当地嘅便利店都有得卖嘅，系真系啲好简单嘅嘢，你肚饿你就去买啦，同埋都唔贵，同埋十饱。 一定饱， 根本上系呃饱你嘅啫，冇其他目的嘅。 我应该系睇卡通片见过， 系啦，卡通片以前都有， 系啊，以前会有， 系啦，以前有套卡通片叫做《娱乐金鱼眼》，唔知道你有冇？ 有啊， 系咪煮嘢食噶？ 系啦，咩华美子个咩，佢哋都系食炒面三文治包嘅， 识得飞嘅鱼。 我哋 系啦， 我哋由90年代嘅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嘅音乐旅行特辑啊，去到呢个娱乐 我哋论尽当年啊，好彩当年唔系好论尽啫。 暴露年龄系列。 咁除咗呢一个华美子中意食嘅炒面三文治包之外，咁今时今日咧演变成为咩咧？就将呢一个同样都系 size 嘅三文治热狗 熱狗咧，其實咧炸先， 哇！ 成個咁長嘅熱狗，佢咧佢炸，咁啊炸一陣，炸到金黃色啦。 嗯、 然後佢都係喺嗰個熱狗中間咧，就由個頭到個尾嗰度劏咗佢啦。咁啊劏佢之後，佢就可以裝嘢啦。咁啊今次咧就唔係裝炒麵，今次咧係裝雪糕。 哦哇！同曬 邪惡、啊、 所以呢一款咧叫做炸麵包雪糕咧，突然之間喺當地咧好 hit。好啦，咁佢入邊嘅雪糕咧，你可以裝譬如一球球，嗱一球球嗰個雪糕再加麵包咧。其實我之前喺飲食圖鑑唔知幾耐之前咧都有講過、就是，就係喺好多南洋嘅地方咧，其實都幾中意食嘅。咁啊麵包夾雪糕，咁我自己亦都即係其實我食呢樣嘢大嘅，咁亦都會覺得係幾好食啦。咁係 heavy 嘅，咁雪糕又多卡路里，麵包又肥，咁但係食落去你又覺得咦其實都幾 match 喎。 但係要炸過啊嘛。 冇錯啦，今次佢哋嗰個關鍵咧就係成條麵包咧炸過，然後就劏咗佢，咁入面咧佢哋可以放兩種唔同嘅雪糕。第一款咧就係頭先講嗰啲雪糕球，一個個咁你放入去啦。但係呢款咧都唔係最受歡迎嘅、最受歡迎咧佢哋係放軟雪糕。 哎呀， 因為軟雪糕咧佢哋可以跟住嗰個麵包嘅形去到走啊，咁佢擠入去啦，擠入去之後咧就拉多一次，就喺上面再落多一層軟雪糕。咁所以咧整起上嚟咧就好靚。咁有啲鋪頭咧佢甚至乎整嘅時候咧入邊咧唔係直接落呢個軟雪糕嘅，佢哋先落咗 cream， 即係打咗一層。擠咗一層 cream 底，係啦，跟住咧就喺上面再落雪糕嘅，咁、然後就揾嗰啲，你知啦，當地人都好講究包裝噶嘛，於是乎就揾嗰啲好靚嗰啲包裝紙就包住呢一個嘅炸熱狗炸麵包雪糕，佢喺條街嗰度一路行。一路去到食， 又唔會滴到成手都係。 係啦，咁雪糕咧，佢哋有幾款咧，都即係唔係話淨係單純，譬如士多啤梨、朱古力，唔係呢啲嘅。佢哋而家都好興咧，就係用嗰個紫薯嘅雪糕，啊、因為同埋望起上嚟嘅時候咧，好靚啊！即係你個麵包係金黃色，然後加一個咧就紫色嘅紫薯軟雪糕咧、你望起上嚟，發覺件事高貴咗好多， 仲以為冰火菠蘿油已經係一個天花板。 係啦。 你 攞麵包去炸，炸完之後原來落軟雪糕，哇！真係諗到嗰個人真係抵佢揾到第一桶金。 我的享樂時代。 施政報告咧，今次咧都有話咧，可能咧會有十個嘅地區咧會重建，而其中一個咧就係彩虹村啦。大家熟唔熟悉彩虹村啊？ 睇相就好中意睇，因為好多啲國際攝影師都中意影。 係啊，你知唔知咧？唔單止係有好多嘅新人咧會喺嗰度作為一個影嗰個 pre-wedding 嘅地點啦。原來韓國男團咧都喺嗰度拍過 MV 嘅喎。係啊，咁嗰個地方咧大家就知啦，就係好多人去打卡嘅，就係呢一個嘅彩虹嘅籃球場咁樣啦。彩虹村，咁我琴日咧就去咗啦，因为做嘢。其实发觉咧，彩虹村唔单止有嗰个篮球场系值得大家去打卡嘅，其实当中有好多唔同嘅小店啦，甚至系植物都好值得大家欣赏嘅。 植物 系啊，嗱，其实咧彩虹村讲翻少少 background， 佢就系1962年至到1963年开始就入伙嘅，咁到而家咧就有60年嘅历史啦。咁其实佢当中咧有唔同嘅楼层啊，应该话每一栋嘅楼佢都系用唔同颜色嚟到去命名嘅，当中。好似有一啲紫微楼啦、绿晶楼咁样啦，即系好似七彩颜色咁样嘅，配合翻嗰度系彩虹村咁样。咁我啱啱就讲啦，啊，有啲植物咧都原来好值得大家去了解一下嘅，就系、是、其实嗰一度咧系有好多棵榕树。榕树好大棵，起码有50几年嘅历史。 系 啦，咁好大棵，好大棵，就算之前咧打风啊，佢都屹立不倒。咁但系之后可能重建啦，有机会。咁其实呢啲榕树细叶榕啦，唔知道会唔会再保留，唔知道。咁但我觉得大家系好值得去欣赏。我系直情形容为系一棵好大棵嘅西兰花。 okay. 真系好大棵啊！ 系 啦，咁除此之外咧，其实入边咧有好多唔同嘅铺头仔，好多铺头仔。就是你以为是不是有好啲士多啊咁样，其实我自己细个咧，因为我喺嗰边附近翻学嘅。有陣時咧，我都會行過去彩虹村嗰度咧，就係、是、有啲熟食鋪啦，外賣嘅熟食鋪買翻學校食嘅。咁但係嗰陣時咧，都唔發覺原來嗰度係有咁多咁特別嘅鋪頭，而其中一個我覺得好特別嘅咧，就係鐘錶鋪，大家去過啊，係咪？係 啊。 眼鏡鋪大家都去過啊。 係啊。 原來係有鐘錶眼鏡鋪。crossover 嘅， 即系同一间 嘅，咁跟住我琴日去到之后，哇！ 佢连嗰、那个诶艳、眼室啊，佢都系保留住以前嗰啲红色嘅字啊。佢真系而家我哋睇嗰啲铺头咧，咪左至右嘅，佢、仍然写嘅咧都系右至左嘅、即系保留咗以前嘅格局啦。嗰、个伯伯咧做咗咁多年，都仍然系得佢一个啦。而家仲系得佢一个喺度，有人会配眼镜啦、有人会去艳眼啦。咁、我觉得嗰啲嗰啲咁样呢啲咁特别嘅钟表眼镜铺、我相信而家香港咧都唔多。 因为我咧彩虹村，我最记得咧就系、一间好老派嘅酒家，夜晚黑咧食饭咧，你要订两个月先订到嗰位台嚟食嘅，就系咁佢迟啲都会拆啦。咁我睇下十月之前可唔可以食得到啦。 冇啦，而家 book 到去一月噶啦。 唔系，咁其实 思考仲有时间。 其实我本身定咗期十月廿七号系会食嘅 ，book 咗啦已经。 梗唔系我 book 啦，梗系啲旧生 book 啦，即系嗰啲中年好好声音嗰啲嗰啲评判 book 啦，系咪先？点会系我呢啲小薯仔去 book 咧？我都负责食同埋俾钱嘅啫嘛。 系啊，嗰间酒楼咧，琴日我哋都谂住咧 lunch 去食啦，点知而家佢已经晏昼唔开啦，佢净系开晚市咁样。咁除咗呢啲铺头之外咧，琴日我哋都有 晶姐啊，嗰、那个老板叫晶姐， 系咩？ 系啊系，好好人噶。 系咪等我下次见到佢同佢打个招呼，晶姐系咪先？ 晶姐啊！ 咁我琴日去咗嗰度嘅时候咧，仲有发觉有一啲咧就系好特别嘅发型铺啦，都系保留住以前嘅格局啦。嗰啲凳咧都系以前嗰啲皮凳啊，唔系而家好新式。 转转凳 系啦，然后咧佢嗰啲电发嘅嗰、那个嗰、那个机械啦，都系仍然保留住以前一个波咁样嗰啲。 你有冇兴趣试下去玩下？ 系咯。 特电一电佢啦， 你可以自己编一个有翻当年味道嘅头发型， 跟住你喺 潮流系咪？ 唔系啊，你直情 而家复古嘛， 将个头都贡献咗喺电视部嗰度， 系咯、 咁你跟住咧，你嘅工作咧就会排山倒海而嚟噶，真系噶，系啊。 等我考虑下先，编翻个羊卷头啊，嗰啲系啊， 跟住我哋 美卷的， 我哋啲收视咧就可以冲破十点收视， 真系。 系啊，得噶！你谂下，我哋电视部要充十点，要靠你电咗个头噶啦。 以前嗰啲电发咧，唔系而家用药水、用石子卷噶嘛，系用一条粉红色嘅嘢，再有个橡筋 系啊，扣住卷卷卷，系噶， 系 噶，好得意噶嗰个卷发， 系 啊， 系 Michael 哥都记得， 记得啦。 系啊，喺度咯。 嗱，你咁样唔啱啦，好 唔 啱啊！你 唔系啊， 我都唔出声，而家都出声。 Michael 哥支持我咋？